早晨啊，朝早6:08嘅早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咁啊见到15度嘅气温，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早上嘅时间啦，咁啊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咁啊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今日朝头早咧就一齐起身啦，一齐咧就面对今日嘅各种嘅挑战同你嘅工作啦吓。不过咧望一望翻个日期。今日都已经咧12月18日啦，咁啊农历嘅11月初6嘅早上，即系意味住咩呢？意味住仲有一大扎嘅假期啦，其实都仲有几日啊？咦，仲有一个星期到啫，仲有一个星期到咧，咁啊呢一啲嘅圣诞节嘅假期咧就已经会开始啦，咁啊到时咧又有好多嘅活动可以咧就等大家一齐去到参与，一齐去到玩一下，一齐投入一下啦。 晨光每日一格， 如果今日嘅你系仍然需要去到努力喺学业上嘅话咧，咁你一定要加把劲啦。最主要原因咧就系因为可能今日你仍然未发现读书嘅珍贵，或者未知道读书会为你带嚟社会将来有啲乜嘢嘅作用嘅时候，仍然喺度彷徨紧或者踌躇，甚至乎只不过系无聊紧嘅时候。可以先预告俾你知道，原来当你进入社会，你会发现读书嘅重要性，因为有好多嘅问题，冇错的，而且确咧，读书系帮助唔到你去解决噶。例如，当你今日仍然喺数学上边读紧咩叫 sin、cosine 同 tangent 嘅时候，而你第日嘅工作你发觉完全都用唔上，的而且确有呢个可能性。但系如果你连基本上边嘅知识都唔学会嘅话，咁将来嚟到社会嘅时候，即使你遇到问题，最惨嘅系你连问题出现咗，你亦都察觉唔到，所以呢个咧就系读书本身嘅一个重要性，可以提高你嘅睿智，令到你可以更加容易洞悉身边好多嘅问题，原来都已经出现，可以防范于未然。所以今日有机会用功嘅话，你要加把劲啊！好地用功之后，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身处嘅一个好嘅位置，亦都会成为旁人之中嘅美丽。早晨，早晨，朝早6:10嘅时候，揾嚟 Kelly 陈慧琳，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所有感觉也未多开始，有你一切因你发起呀。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是六点十五分，望一望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概十九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今日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日间较为和暖。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寒冷噶。咁啊，而家十五度，相对湿度76%啦。寒冷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紧嘅。寻日咧，咁啊，见到卫生防护中心咧就公布，有一名嘅妇人咧，咁啊喺前日嘅时候喺湾仔区进食咗咧自己种植嘅芋头之后咧，咁啊出现咗咧就系口部以及咧就系喉咙麻痹等等嘅病征。咁啊入咗院噶啦，求诊啦吓。咁啊，亦都喺入院嘅时候啦，咁啊接受进一步嘅治疗，咁啊情况稳定，亦都已经出院添嘅。好啦，重点咧就系话到中心指出啊，咁啊临床诊断咧就系怀疑啊草酸钙针晶体中毒噶，咁啊提醒市民咧就千祈就唔好采摘一啲野生嘅植物。留意咧就系含有一个叫做草酸钙针晶体嘅蔬菜，慎防咧就。误会啊！食咗一种叫做海芋嘅中毒。好啦，咁啊，佢哋都话到，中心指出啊，芋头咧系配制菜式嘅甜品，经常都会用嘅食材嚟嘅。就算系譬如芋头糕又好，甚至乎系芋头做出嚟嘅糖水，相信咧都系非常之受大家欢迎噶。咁但系咧，有一种啊外形类似芋头嘅植物咧，啊原来就系含有呢一种嘅毒素啦。就例如系海芋，如果误会食咗嘅话咧，咁啊真系弊家伙啦，咁啊会引起咧就系中毒嘅情况出现噶噃。咁食含有咧就系草酸钙针晶体嘅植物咧，会刺伤，同埋咧会刺激我哋嘅皮肤同埋黏膜。啊，例如咧就系舌头啦。口腔啦，同埋我哋嘅嘴唇会有麻痹，麻痹之余咧，仲有啲叫灼热嘅感觉喎。咁嗰啲咧就系一啲好明显嘅中毒嘅症状嚟噶。啊，仲有机会咧会引起我哋嗰个嘅舌头啦，以及咧我哋嘅嘴唇咧就会有红肿嘅情况出现噶噃。嗱，有阵时咧，如果你食嗰啲食物啊，你发觉有食物过敏嘅情况咧，其实亦都系因为类似嘅情况出现嘅。咁喺嗰啲时候啦，咁你都要留意翻啦。咁啊，有机会你对边一种嘅食物咧，可能系的而且确咧系较为敏感噶噃。咁啊，较为敏感啫，都未算系中毒噶嘛。咁呢一个咧就直头会有麻痹啦、灼热啦，而且啊喺嗰个嘅舌头同埋个嘴唇咧，亦都会出现一啲叫做肿胀嘅情况噶噃。啊，进食以外含有呢一种咧叫做草酸钙针晶体嘅植物嘅蔬菜咧，亦都会引致食物中毒噶，所以咧亦都温馨再次提醒大家，千祈咧就唔好自己采摘一啲野生嘅植物，同埋咧就喺一啲可靠嘅供应商嗰度咧就购买蔬菜，以及咧就攞走一啲混喺食用蔬菜入边嘅其他植物啊。而且所有植物咧都要彻底清洁先至好食。我自己咧都系一位热爱行山嘅人士， 坦白讲啊，我的而且确咧系有唔少次见到喺山上边咧有几多嘅朋友啊，佢哋咧就会喺山上面采摘一啲嘅植物嘅，咁啊声称就呢个系咩，嗰个系咩咁样。咁啊都系奉劝一句啦，唔好啦，要食嘅话咧，去翻超级市场买啦。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字，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水印，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茫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到变得片面。 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想再次伸出指尖，交给你 害怕的 是暗黑， 裂过的 是创伤，就像静静的诺言。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 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Knowing somebody's trying to love me， 当拥抱其实为了快乐一点，谁浪费力气挤掩，即使我也不堪的形状，像诗，然后我能学会他出的需要。Only for only for me， Knowing somebody's trying to love me， 就勇敢就庆祝，盼近一次，亲手分开是我心的影子。 光第一线，星期一神光正能量卫星， 一首歌曲来自严明熙的 Only For Me。 继续15度啊，继续都是这个的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的。好了，为期半年的庙街夜市呢，咁终于呢就喺前几日嘅时间啦，15号呢就开锣喇喎，咁亦都呢就係、是、踏入咗几晚啦，咁夜市嘅食街，嘩个情况都係人山人海喎，咁当然我哋乐于见到啦。地道嘅美食同埋一啲怀旧嘅小食摊位呢，继续都係大受欢迎嘅。咁有档主表示啊，喂，人流同埋生意超出预期喎，好事嚟嘅，呢、这个超出预期都係好事。今日亦都指出啦，开档之前咧就已经对庙街夜市咧，其实都已经充满信心噶啦。更加话到夜生活，庙街啊，梗系代表啦。咁讲咁，希望咧夜市就可以继续持续举行嘅。好啦，睇下啲档贩讲咩啦。其中啊，有传媒访问到咧就卖牛杂嘅梁小姐表示，呢三万嘅人流的而且确咧就系同埋生意额嘅超出预期。咁啊，寻日咧，其实啊，即系做访问应该前日啦， 咁啊，傍晚六点、七点、六七点嘅时间咧，都已经卖晒所有牛杂啦。咁啊，决定咧就会再加码啊，继续咧就做多啲，去到咧就供应俾市民。嗱，庙街咧就之前啊受到疫情影响咧，的而且确有段时间啊变得咧就系冷清啦。咁啊，而家对庙街回复翻咧就热闹，佢哋都觉得相当之开心。咁啊，话到希望夜市就可以继续举行啦。不过亦都坦言啊，夜市咧喺星期五开幕咧，咁啊其后周末啊多人咧系属于正常嘅。咁啊会留意翻几时咧？就会留意翻今日夜晚啦，星期一夜晚到底嗰个情况又系唔系一样？如果星期一夜晚咧都系咁热闹嘅话咧，咁啊佢哋梗系继续安心啦。亦都系繼續開心啦。好啦，另一位賣海鮮同埋亦都有賣羊肉嘅吳先生咧，亦都話到喺兩個月之前咧，就已經喺廟街嗰度咧就開餐廳噶啦。之後亦都決定咧參加埋夜市添。今日佢同樣咧亦都表示，咁啊希望夜市能夠咧就繼續咧就做落去噶，亦都可以俾商户咧就有長遠嘅發展，更加可以俾市民咧喺夜晚嘅時候亦都有地方去到消遣。佢哋更加話到啊，近日咧每一日賣出咧就係四五百隻呢個烤生蠔啊，咁啊大概咧就過千串嘅呢一個嘅羊肉串，所以成績都唔錯啊嚇。啊，亦都係繼續咁講啦。如果星期一夜晚個人流都係繼續嘅話咧，會增加去到咧一倍嘅入貨量，即係可能會由四五百隻嘅生蠔啦，加埋去到成千隻嘅燒生蠔噶。更加有唔少嘅档主咧，就例如卖香肠嘅，咁啊话到咧喺晚上未到八点嘅时间，已经卖晒所有嘅食物，咁啊要开始进行清洁啦。咁啊呢啲好嘅事情啊，当然啊继续俾佢嚟啦。咁啊如果你话星期一夜晚嘅，不妨大家今日夜晚继续咧就去庙街嗰度支持一下咧，就是、香港嘅夜生活啦。咁啊喺夜晚嘅时候，仍然咧有好多地方可以有一啲嘅怀旧美食俾各位听众啊。怀旧系好事嚟嘅，有好多回忆，甚至乎呢啲回忆，原来可以透过唔同嘅食物事情传承落去。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重座驾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表已经古董级数，还用斜布。新鲜感毫无经典官场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不赶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旧，像初恋，像知己。心睇不见，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身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正正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一首作品咧，嚟自 Jason 陈柏宇嘅音乐歌曲，叫做《怀旧是一种品味》咁啊，啱啊！而家咧趁住有啲咁多唔同嘅夜市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就可以有好多，即系我哋成日都话香港经典嘅美食啊，吓咁啊，可以即系趁住呢啲嘅时间咧，咁啊食多啲啦，咁啊系亦都系怀旧嚟嘅，咁所以大家都会开心嘅。好啦，咁啊转头咧六点半钟翻到嚟之后咧，咁啊继续都会有晨光第一线啦。咁啊而家睇翻出边嘅气温啊16度，相对湿度77%嘅早上嚟嘅，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啦。先听听咧就系一直嘅新闻简报，咁啊都唔好行开咯，咁啊转头亦都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亦都会听埋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咁啊亦都会同听众一齐咧就倾更加多唔同嘅 topic 啦吓，咁啊而家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万燕报道新闻。三隧分流第二阶段分时段收费方案实施之后，今日是首个工作日，运输署预期驾驶者需要时间适应。實施初期，每日的交通情況或會有變化，呼籲市民預早計劃行程。運輸署又呼籲駕駛人士保持合適車速，遇上直接駛過隧道就可以透過易通行繳交隧道費。運輸署會監察過海隧道的交通情況，並透過流動應用程式香港出行儀發放最新交通和公共運輸服務情況。另外，運輸署證實香港出行儀系統昨天下午曾經出現短暫運作不順暢，網頁回應時間較長，署方即時發現並跟進後，系統在短時間內回復正常。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案件今日开审，预计审讯80日，本案不设陪审团，由三名高等法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案件借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警方已經在法院外加強巡邏，旁聽人士和司法人員在進入法庭前需要接受安檢。黎智英和《蘋果日報》三間公司以及六名《蘋果日報》前高層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黎智英另外被控两项违反国安法控罪，包括和李宇轩等人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涉案的一传媒前高层等人早前已经认罪，部分人会在黎智英案以重返证人身份作供。俄羅斯執政黨統一俄羅斯舉行黨代表大會，一致支持總統普京參加明年三月舉行的總統選舉。普京在致辭時說，俄羅斯和統一俄羅斯黨正面臨歷史任務，需要全國所有愛國力量團結起來。他又說必須記住並叮囑下一代，俄羅斯必須是一個自給自足的主權國家，否則就會徹底不復存在。又強調俄羅斯自身將決定和創造自己的未來。另外，普京當日在接受俄羅斯傳媒訪問時說，俄羅斯無意和北約國家開戰，因為開戰對俄羅斯無益，但北約人為地製造了問題，因為北約不希望有俄羅斯這個競爭對手。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较为和暖，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寒冷。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加就可以好轻易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冬至大过年，家人大过天， 故乡风光记心上，白发千里念爹娘。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伯朗欧雪强。正所谓冬大过年啊嘛，最紧要一家人齐齐整整坐埋一齐做冬，食埋碗暖粒粒嘅汤圆就最 perfect 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老公，阿仔做乜整损晒噶？ 哦，头先佢爬马骝架，唔小心跌亲啫。 你冇睇住佢嘅咩？ 小朋友整损下啫嘛，使唔使咁紧张？ 好多细菌噶。 听实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妈妈紧张小朋友系好正常嘅。 剧830公造迪丽热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好奇怪，我明明已经同意认罪，点解要出尔反尔，反而高薪聘请海外最优秀嘅中国律师翻嚟帮我辩？ 既然已经认罪，赵木恩呢个举动又想搞啲咩花神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准备，3、2、1， 一飞冲天，无极飞行。电视纪录片《无极飞行》，跟随非一般机师飞越只能靠飞机先可以到达嘅穷天极地，由阿拉斯加冰川到南美隐世村庄，再直行墨西哥森林，沿途探索未知国度，欣赏机师超凡的技术与热情。今晚10:30，港台电视31准时起飞。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嚟到12月18日6:38嘅时间，出面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今朝咧都好冻，船仔已经着咗羽绒啦，同埋已经 咦系， 系啊，冻到有少少病病地嘅情况，所以咧各位记得就 注意保暖啊！早晨啊，小伯。 喂，早晨啊，船仔。 今日咧就分享一下究竟我细个中意玩啲乜、 啊？ 我细个小学嘅时候咧， 咪暴龙嗰啲咯，系嘛？ 都 是 digital 数唔系 digital 暴龙。 digital 暴龙，我有 digital 嘅跑车咯， 啊、 有 digital 嘅煮嘢食咯，以前。 digital 嘅跑车？ 即系嗰只赛跑嗰只啊？ 有只咁嘅嘢嘅咩？ 孖宝兄弟嗰啲啊， 系咩？ 边啊？ 摆喺度真系真嘅 digital 啊！ 哦 ，digital 咁，但系实际上唔系 digital， 实际上系玩啲咩咧？有一样嘢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叫做水晶宝宝。 我真系冇听过。 冇啊！我嗰时系真系个个都玩嘅。佢系你当佢系一粒好似胶珠，但系好弹弹下嘅链落去，但系咧佢又唔系弹，佢应该咁讲，你一咬落去咧，佢系会裂嘅。 咩嚟噶？色噶？ 但系佢嘅唔系啊，玩嗰样嘢就系你将佢爆啲水度、 啊， 等佢，之后佢咧就会发胀啦。 我呢个玩过、啊， 发胀之后咧，我哋就当养大佢，睇下佢可以去到几大咯。 吓、啊，如果你话系因为摆入个水入边发胀嗰啲咧，我细个都有玩过类似嘅嘢嘅。咁我细个嗰啲系嗰啲咩恐龙样嘅，好似一块好似个橡皮糖咁上下 size 嘅嘢嚟嘅，跟住抌落个水嗰度，跟住变到块面咁大嗰啲啊嘛，你系咪嗰啲啊？ 类似咯，有唔同颜色嘅。 哦， 系啦， 你嗰啲系波波形状嘅系嘛？ 系啊，呢、這个系波波形状嘅。我觉得个大细咧，一开始即系有唔同啊。我之前有咧买过系有啲系一个波子咁大开始发啦，有啲咧系真系一粒点啊。我形容是一点， 啊、 即是最原始的形状咧，开始慢慢养大它、啊、我又有玩过呢一款，咁另外咧，我亦都试过喺一间嘢度，我唔知佢系咪真噶啦，就叫做养海马。 哇，咩嚟噶？我全部冇听过嘅喂。 系啊，我玩埋啲好奇怪嘢。佢养海马咧、 啊， 又系俾咗啲，即系佢有 instruction 嘅，就话嗱，你咧首先就将嗰啲磷啊，唔知道放落个水度，即系每日滴少少嘢落去咧，佢、 啊、 慢慢就可以孵化到一只海马出嚟啦。 真嘅海马定系？ 但其实我 假嘅， 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知嗰只系真定假。 点会啊？ 因为我哋见到佢好似有个类似海马状嘅嘢喺度浮下浮下。 嗯。 但其实讲真嗰句啊，你系真系唔会知嗰句嘢真定假。 梗系会啦，佢有冇生命一睇就知啦。 我唔知佢有冇、啊。 你以前细个唔识睇啫。 系啦，其实我谂可能冇嘅都系。 系。 因为我以前细个好纯真咁样以为水晶宝宝系有生命的咯、 啊， 但我直到大个才发现，原来佢是假的 假的啦，梗系唔通我细个用嗰啲恐龙养嗰啲咧，嗰啲好似橡皮糖咁大 size 嘅嘢摆入去，唔通佢真的会养一只真恐龙出嚟咩？ 我个细个就真的很纯真咁以为是真的。 佢你越发得耐越浸得耐咧，佢就越发得大的你 系 咪？ 系啊， 系咯， 系啊， 系啊。 所以我咪以为佢是真的咯。 不断吸收水分啫嘛，其实嗰嚿嘢只不过系。 其实是 chemistry 嘅嘢。 系啦，化学嘢嚟噶。 但系我又觉得是真的啦、 啊。 所以其实我而家都唔知嗰只养海 馬。其实是冇咩好玩的，即系细个都会玩的，但系真系冇咩好玩。你只不过睇住佢慢慢变大。 因为我身边所有同学都有啊。有唔同颜色啊，唔同 size 啊， 啊就是嗰只海马， 即系唔系嗰只水晶宝宝，即系有同学会比拼个、啊、你嗰一粒水晶宝宝有几大， 养到几大啊？ 系 咁、 啊、 会唔会拎翻学嗰度？大家 会啊， 咪成个书包咁大、你继续浸嗰度继续大， 唔系咁，但系就算最大都唔会大得嗰只手咯。 哦， 即系因为你要揾个相应嘅啱噶嘛，好、多人都冇啊，其实。所以其实就纯粹系拎住嗰一粒嘢翻去到，睇下我嗰粒几大粒咁样，完咗噶啦，其实 系啊。 但系我冇谂过呢一个风潮咧，系、蔓延到而家 嘅。而家都有嘅咩？ 而家仲有好多人玩添啊！我之前听过一个系比较夸张嘅，澳洲有个 YouTuber 咧，即系有个拍片嘅朋友，佢将所有水晶宝宝摆倒咗落去佢个浴缸嗰度。睇下佢開發到幾大，咁梗係好大啦！ 哇，咁樣會浸曬出嚟嘅喎。 係啦，因為佢浸曬出嚟啦，咁之後佢就諗住直接，不如我拎開個塞，將佢倒落個渠道啦。咁、就 咦，咁咪塞住個渠咯？ 塞住個渠都算。 咦，係喎，話時話呢啲咁嘅溝係嗰啲咩水晶寶寶嗰啲咧，如果唔覺意跌咗落嗰啲渠嗰度，真係麻煩喎。 係啊，佢最慘係咩咧？因為佢係一個，佢真係擺曬落所有嗰個浴缸度嘅嘢，佢一次冲杀佢嘛，佢、系令到成个小区嘅渠都塞咗。 哎呀， 系啦，呢、這个真系你有时玩嘅时候都唔可以谂得咁 咁簡單。尤其是依家咧，美國嘅消費品安全委員會亦都統計，去到2016年至到2022年，美國各大醫院嘅急症室，佢曾經佢醫過有差唔多7800宗關於呢一種玩具嘅個案嘅。仲要早前咧，有一個大概9个月大嘅 BB， 因為玩即誤食咗呢一種玩具，又出現一個嚴重嘅狀況，係需要 窒息咯。 系啊，要做手术啦，同埋因为 X 光未必照到噶，即系未必照到你个肠入边其实系有呢一个水晶咯。 系 咁，所以而且咧，另外亦都有一个10个月大嘅小朋友啦，因为玩一个即玩呢一个水晶宝宝咧，令到又平时就话啊，好似唔中意食嘢，咁就先留意先发现，哇，原来系有食物中毒嘅，仲要系个脑添， 系呀， 个脑都中毒埋，咁所以大家就算系玩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唔好即系话乐极生悲啊，尤其是家长真系要睇住小朋友啊。 佢哋呢啲玩具咧，其实如果有咁多问题曾经出现过嘅话咧，我觉得就应该即系谂下办法禁咗佢， 系啊， 唔好再危害大家嘅生命啦。 系啊。 今宵晚，为枕望眼欲穿。一刹那在云端，一刹那在深渊，泪水尽温暖。借着斜阳那道光吧，过去正在手指间消散。一刹那正璀璨，一刹那又腐烂，才把路的一半走完，非要路过几段悲欢，才能相逢一笑往前看，非要电光火石间追赶，才知时间其实够慢，就算和人群走散，路还有下一段，走失了乐园，独也只能狂欢，就算和世界走散，日子有牵绊，这天色终未晚，这浮生终不换，许我再看看，几次当断未断，才能对两败俱伤黯然，非要感受寂寞多风难，才知时光从来不 这首歌曲来自杨千嬅的作品叫做《未晚》，外面16度的气温，寒冷天气警告继续生效的，相对湿度 78%。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回到来晨光 KOL， 又到圣诞，又到圣诞。嗱，今日咧就12月18日啦。不过咧，我哋就决定提早咧开始为大家准备呢一个圣诞嘅妆容，因为大家都可能要衬下衫。嗱，不过呢个时候就为大家衬咗个妆先，揾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啦。早晨，阿东。 早晨。 圣诞节嘅妆咧，你觉得大多数会有啲咩元素嘅出现呢？ 嗱，元素一定系 bling bling 啦、闪啦，咁同埋大胆嘅唇色啦，咁同埋光泽感嘅肌肤，同埋一啲身体上面一啲闪粉。 哦，身体都要落闪粉啊？ 要啊，梗系要啦 ，party 嘛，圣诞节。 但通常有冇话啲咩颜色系会比较多啲用喺个圣诞节上？ 圣诞节啊？ 系啊， 千祈唔好将圣诞树颜色摆喺只眼度。系啦，始终配合翻潮流啦，例如砖红色啊、啡红色啊、copper 色啊，或者金色系列颜色比较少用。哦、你平时出街都好少可能搽好金色颜色噶嘛。 系啊。 咁譬如圣诞节可以搽翻啲多啲闪粉效果、一啲 shimmering 嘅颜色，摆喺眼皮上面、眼影上面。嗯 O K， 咁但系綠色就唔會擺喺塊面， 好少嘅，好少。 化個綠色嘅唇 都好難嘅，係啦，因為始終你唔係仿妝啊嘛。但係你喺一個聖誕節嘅 party look 嘅時候咧，你梗係想要靚靚去識下異性啊，或者全場焦點噶嘛，明白？ 係啊，哇唔係㗎，我俾你聽，一搽綠色水唇啊，你一定成為全場焦點。 可以，但係係啦，可能你食嘢之後你就會抹翻佢咯。 係啦，係啦。咁如果係咁，我哋開始講下點樣打造成個妝啦。我喺度諗啦，聖誕節咧凍啦。冻就会干啦、所以咧，你觉得应该一开始要搽啲乜嘢嘅保湿或者 lotion 系比较啱嘅咧？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圣诞节咧，始终香港咧比较潮湿，都唔会去到好冻好冻。多数普遍都系一月二月比较冻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所以我就底妆我唔会特别 focus 落底妆度，反而咧系要佢有光泽感。 哦。 即系你可以加多少闪粉喺块面度。或者黐一啲閃石，因為我發覺嚟緊個趨勢都係會黐閃石喺塊面度。 黐閃石喺塊面度，意思即 係一粒粒嘅閃石。 哦，即係淨係哦， 唔係閃粉，閃石一粒粒。 哦，好似韓國嗰啲女團咁樣。 因為始終你出街平時你就 even 你普通嘅 party 生日 party 你都唔會特別黐閃石咁樣。 係啊係啊。 聖誕節呢啲咁重要嘅 party， 梗係黐下幾粒閃石啦。 哦，咁但係嗰啲閃石咧，嗰啲膠水係咪純粹用我黐眼睫毛啲膠水都 OK？ 可以啦。 哦。 咁會黐邊啲位置呢？嗱，我考下你啦，你會黐邊個位置啊？如果俾一排閃石你， 黐喺啊，即係平時搽胭脂嘅再上少少嘅部分咯，即係大概眼底咁樣，再底少少咁樣嘅。係 啦，可以或者眼影嘅位置上面都可以嘅，眉骨對落眼影嘅位置黐幾粒都可以嘅。 幾粒嘅啫係嘛？ 幾粒嘅啫，記住唔好黐低過你個頸骨下面啊，因為唔係咁 focus 到。 係。 係啦，可能頸骨個位置黐幾粒啊，黐個 C 字形喺度咁樣咯。 哦， 系啦，咁黐几粒闪石咁样， 咁又几靓，几靓嘅。系，咁好啦，咁然后讲完个底妆啦，我哋开始讲下个眼妆啦。 最紧要就个眼妆， 冇错，用咩色好呢？ 嗱，我先唔讲颜色，咁我成 part 讲圣诞节咧，眼妆咧，我自己建议咧，而家都流行唔系好黐睫毛嘅， 系， 可能搽 mascara 睫毛膏就可以啦。 系， 但我都建议圣诞节咧，一啲比较大嘅 party 或者圣诞 party 咧，都可以黐一束束嘅睫毛，黑啲嘅、深色啲嘅、好深啲嘅，黐起眼尾。 哦，淨係眼尾 可以黐兩至三束，係啦， 即係嗰啲唔係一條過噶啦，唔係成隻眼黐曬，係即係一束束， 係啦， 可能得幾條，我哋叫唔知仙女毛定唔知仙子毛嗰款， 比較誇張啲嘅擺喺眼尾度，同埋我自己建議啦，你可以誇張啲嘅眼線都可以嘅。 誇張啲嘅眼線，即係話顏色上有啲唔同啊，定係話純粹係大範圍啲粗身少少 咧？可以粗身少少。望落去因為始終咧聖誕 party 或者 party 咧，其實個燈光比較暗。如果你化一條裸眼線或者有色眼線咧，可能你隻眼會冇放得咁大。咁相反，你粗身少少係啦，同埋拉長少少咧，望落去咧個妝感會強啲。但大家你行出街妝感強，咦？點解你妝感咁強咧？梗係啦，今日聖誕節嘛，都唔會介意嘅，明白？即係等於你化個 Halloween 妝出街，你平時梗係會驚噶嘛。咁但係萬聖節當日嘅咧，大家都唔會覺得有咩特別。 係。咁如果到個顏色啦，用翻咩顏色好咧？ 我似頭先都講咧，用翻啲金色嘅顏色，一粒粒嘅閃粉，唔係閃石啊，閃粉喺入邊嘅眼影。 哦，即係可能大粒少少嘅嗰種閃粉，定係細粒嗰種閃粉都得啊？ 閃粉一粒粒嘅， 嗯， 係啦，因為其實而家坊間好多眼影盤上面咪好多閃顏色嘅，聖誕節會練到琳琅滿落好多嘅啦，已經 係啊， 你可以隨便揀，但係咧記住啦，接近你自己膚色嘅眼影咧，你可以大範圍用。 OK， 但係如果同你個膚色相差越強。 對比越強呢，你就要細範圍使用啦。 哦， 即係你唔會搽一個深紅色大範圍使用噶嘛，即係你唔會搽曬成個眼皮噶嘛。相反，你用金色，你可以同膚色好接近啊嘛。 係， 咁可以大範圍一個金色嘅 shimmering 嘅閃粉眼影搽喺個眼皮上面。 係， 但係呢個咧就唔建議一啲內雙眼皮啦或者單眼皮嘅女士咁大範圍用。 點解啊？ 因為會比較浮腫啦。 哦， 系啦，咁可能呢个放翻双眼皮啦。咁但系如果要单眼皮嘅女士点算咧？可以试下不妨黐翻双眼皮啦，或者黐成副嘅睫毛。 系啦，咁就明显啲啦，呢个就眼大少少。系啦，咁个修容方面，使唔使又要着眼点咧？系。 修容就冇特別啦，都係咁輪廓修飾啦。 系。 但系咧，始終頭先都講燈光會比較暗咧，不妨試下光暗影比較強啲。 嗯。 同埋頭先漏咗一點就係底妝咧，一定要控油。 控油。 控油。 因為怕甩妝， 甩妝係啦，一定要用控油嘅產品喺個底妝方面啦。 咁啊喺玩 party 就會開心啦。如果當你跳下舞咁樣又甩下妝啦，咁啊唔係幾好啦。咁之後嗱，我哋做完修容啦，做完眼妝啦，咁我落嚟唇妝啦。個唇又要點搞好呢？ 其實唇妝大部分嘅女士咧 party 都會用紅唇啦，紅色嘅唇膏啦。咁但係咧，其實一點要留意翻就係驚個唇會甩。 哦， 系啦，惊个唇色会甩，所以我都建议大家不妨带翻啲唇膏出去补妆，一定要啦。咁但系咧，如果点样唔甩咧，不妨试下用唇线笔画翻个唇线， 系 系啦，先再搽唇膏，记住用翻同色调嘅颜色啦，用唇线笔画翻成个唇形先，再搽唇膏或者一啲唇油， 系 啦。 我最近睇到一个唔知系真定假咧，佢就教啊，你惊你个唇膏甩色啊，你咧就将啲碎粉咧印落自己个嘴唇度啦，搽完唇膏之后。呢、这個方法會唔會？ 其實有好多方法令到你所有嘅妝容咧都更加貼服嘅，視乎你自己嘅技巧可唔可以 handle 到。咁假設如果假設你唇線筆畫完之後， 嗯， 你搽唇膏， 係， 你搽碎粉撲上你個嘴，但係咧發覺個撲咧可能會有唇膏紅色嘅。 哦，係啊， 我試過好多次啦。不過其實呢個方法係 work 嘅、 哦， 因為始終咧你用碎粉可以定到妝， 係， 係啦，唇線筆畫完個嘴， 係， 搽唇膏。再用紙巾印走多餘的唇膏，再撲碎粉，再搽唇膏。 哇，好複雜。 明白。咁你嗰個唇膏好貼服，唔貼服，應該咁講，會令個唇膏好襟，個唇色好襟。 我唔怪之，因為我之前就試過就咁，我可能就咁搽完唇膏啦，於是我就直接搭碎粉。我發現咧，個碎粉係會冚咗我本身個唇嘅，嗰顏色 淡 咗好多。於是心諗嚇，咁我搽嚟做咩咁？ 係啦，你撲完真係要再搽翻唇膏嘅。 哦， 系啦，破完搽翻唇膏，定因为可以 fix 咗嗰个唇嘅颜色， 系， 因为始终唇膏系湿嘅嘢嚟噶嘛， 系， 咁所以可以令到嗰个唇膏嘅颜，唇膏会比较 keep 得耐啲啦。 哦，咁样就可以用呢个方法。 同埋我自己帮人化一啲 party look 啦，或者圣诞节尤其是，我自己好中意咧搽 lip gloss 喺中间，个水嘅中间。啊我搽一啲有少少閃粉嘅金色搽喺中間。 哦，甚至係咁樣添。 我會搽一個紅唇之後咧，搽翻啲金色嘅 lip gloss 擺喺中間，影相出嚟好靚，好似玻璃唇咁樣。之後再加一個，再搽高少少唇峰嘅位置咧，會有一個好玻璃嘴嘅感覺。 啊！ 搽少少 lip gloss 擺喺中間，我自己。因為有時雖然而家係興流行霧面啊，或者雅新嘅唇膏，但有時 party 我自己都建議啦，可以搽翻少少有啲 gloss 嘅效果。因為始終喺啲 spotlight 嘅燈光下咧，其實有少少 gloss 都幾靚。 即係總之就閃閃發光咁樣咧。 因為都要閃。 係啊，要閃，越閃越開心。 樣個妝閃之外，個身體都要閃咯。 哦，係喎，個身體要閃點閃法？ 因為其實好多女士咧去party 咧，一定會著可能露肩啊，或者露膊噶嘛。或者露鎖骨噶嘛， 係啊，我好佩服佢哋噶， 係啦， 係我就做唔到嘅。 有咁部分女士啦，部分女士唔做嘅。咁但係你有時你啲露鎖骨、露頸呢啲位置、鎖骨呢啲位置出嚟嘅時候咧，你發覺好似爭咁啲嘢，你個妝啊化得好靚啦，閃曬，點解個身啊手臂唔夠閃咧？其實坊間有啲係噴嘅閃粉嚟嘅， 哦， 好細粒嘅啫，好幼身嘅，或者有啲身體會令身嘅膏， 係 係啦，放你搽落去，影相出嚟咧係會視覺效果咧係。會好滑亂嘅。 咦？咁如果係我喺個身度搽素顏霜咧， 都可以，因為記住霜狀或者你可以，不如有啲女士咧會搽一啲 body lotion 嘅， 係， 但係 body lotion 始終會吸收，佢、 哦、 液體，佢啲膏狀嚟㗎嘛，佢、 啊啊、 吸收咗，其實可能你過半個鐘一個鐘你就唔會咁反光度咁高。 嗯。 咁當然唔係叫你搽一啲油上去啦。因為油唔係健身啊嘛，你係啦，咁所以咧你唔會搽油嘅，但你會搽一啲有反光度嘅粉狀或者膏狀都可以。 但佢哋唔會令到身體會吸收咗，但佢有反光度。咁主要踩邊啲位置咧？鎖骨位置，一條條鎖骨噶嘛，就係踩一條鎖骨，咁令到佢望落去個鎖骨好突出，仲有我哋一啲呢個叫咩膊頭位置啦，因為你露膊頭出嚟噶嘛，擦少少閃粉下落去咯。或者你可以用你自己嘅光影盤，反光度嘅光影盤，即係唔係瓦式嘅光影盤，擦起身都可以嘅， 係 啦。咁令到哇條頸啊、面啊同埋身體露肩出嚟嘅位置都閃閃發光咁樣，好靚咁樣。 係。希望大家咧聽完阿東嘅呢一個妝容嘅介紹， 你都要試下咁樣。 我要試，我覺得我會成為呢一個聖誕嘅 Queen 嘅。我自己講完自己講完都查醜。係啦，希望大家咧過一個開心嘅聖誕啦。雖然下個星期一先係聖誕節啦，不過我哋下個星期一咧就會同大家講下除夕嘅裝扮嘅，因為節日咧陸續有嚟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東，拜拜。 拜拜。 哇！聖誕嘅 Queen 啊！我放长双眼睇下佢到时会咩样啊！转头会分道广播嘅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啦，7:09，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喺直播室入面咧，有小白白元浩喺度啦，亦都有阿船仔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另外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呢、這个环节入面咧，亦都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 哇 ，Didi 今日咧一翻嚟嘅时间啊，无惧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吓、 用刀换法。 系啦，非常好。星期一有咁精神嘅拍档喺度，真系正。 系啊，要同自己讲星期一翻工最开心噶嘛，唔系成日 Happy Friday 嘅，希望 Happy Monday Tuesday。咁樣等就好辛苦。 其實係啊，成日話即係Monday 一定係咩 Moody 嗰啲咧，其實真 係 唔係咯？點解星期一唔可以開心咧？ 盡量叫自己開心啲。當然有啲人嘅工作係繁忙，我明白嘅，即係可能星期一嘅工作量會更加多咯。咁但係都要令自己開心啲啊。 係咯，即係諗啲方法令自己氹下自己開心咯。如果你覺得食一個靚嘅早餐嘅， 係啊， 係啦，咁啊揾翻自己中意食嗰一款嘅早餐。咁又或者你鍾意飲邊一款嘅飲品嘅，咁自己 order 一杯，咁氹下自己開心囉。 係啊，其實早餐好緊要啊，每個人呢朝頭早就最緊要呢就係早餐，我相信呢成日聽你哋嘅節目都知啦，營養師都有講啦。 係啊，食住早餐聽晨光啊。 有啲工作地方可以食嘅，有啲就屋企食咗先至返工再食嗰啲。 係啊係啊，啱啊啱啊。 咁我哋唔講食嘢住先，先講返交通啦。咁好啦，咁咁多條隧道呢而家都係正常同路面喎，係咪開始放假 feel 呢？係咪你个小朋友上得翻学啊？ 要啊， 系咯，点解路面少过咁多车嘅？ 重要啊，系你唔使翻啫嘛。 好啦，大学点同啊？大学真系，大学就好少影响交通嘅，因为翻嘅时间一定少啊。大学又唔使校车，几好噶，所以唔多影响交通嘅。 啊，有冇大学有校车嘅？突然间呢个问题， 梗系唔会有啦， 冇。 校巴入边就有啦，学校入边， 即系佢哋嘅塞土梗系有啦，但系唔需要接嗰啲所谓嘅小朋友啊嘛。 我最多好似系 外国，唔知会唔会有大学其实系要 应该冇嘅，最多系某一个火车站接去你嗰个客， 即系方便翻学 生。系啊， 但系你话真系好似香港嗰啲点到点啊，喺边一个屋苑啊，去接啲小朋友翻学啦。 巴士站接啊，咁样 系啦，就两样嘢嚟嘅。咁啊，唔知道啦。咁啊，我原来小白啲小朋友仲要翻工嘅，咁但系暂时 翻学啊， 咁啊翻学，对唔住啊，佢爸爸翻工， 啱噶啦，佢哋都早啲出身。 系啊， 早啲出身 系咩？出身就少接触你噶啦，其实你自己谂啊，每个阶段真系唔同噶。 咁我喺屋企咯，佢哋出生嘅时候，我到翻转头我退休喺屋企等佢哋咯。 佢出生 煮定饭等佢哋 啫嘛，到佢出生咗，你都系五廿零岁啫。 边有咁？ 系啊， 唔做嘢唔得噶系嘛，真系 啱嘅啱嘅，随便揾够啦，随便揾够啊。 唔系好多人揾够都会做 啊。啱啊，因为。唔可以百无聊赖 不过睇好睇性格真嘅，即系有啲七十几岁都 小白一定会咯， 一定会咩？ 一定会系咁做落去。 我都觉得系 咁样嘅咩？我 系啊， 咦？我哋两个齐声应 点啊？我就退休俾你哋睇，岂有此理？ 冇啊！咁啊，广播界咪有个损失咯， 或者重新有一嘅新嘅一页咧， 唔系嘅，都会做下啲熟梅姐咁样，系咪先？佢都会退休啦，佢都依然 keep 住喺电 真系表表姐， 系啊，佢真系好 enjoy 自己份工啦，同埋啲听众都可以听到佢把声。 呢个啱，呢个啱。 所以第时啊，小白，你差唔多临近五廿零岁嗰时都谂谂啊。 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又讲翻其他嘢，今朝讲翻交通。 快啲讲翻 交 通 先。都系少少嘢讲嘅。 过咗呢个十七号嘅啫，三岁嗰个问题喎， 系啦。重要嘅嘢， 你 講 其他 先啦。咁就路面全部隧道都正常，講下水管急收啦。界限街去九龍城方向，近住基堤道嘅中線咧，仍然係封閉嘅。較早前，不過而家就已經解封咗啦。揸車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界限街去九龍城啦。咁另外都有個水管急收，提一提大家噶。喺土瓜灣嘅上鄉道啦，去翻碼頭圍道方向，介乎九龍城道至到炮仗街一段咧，仍然係全線封閉噶。封咗一段嘅上鄉道去碼頭圍道噶，咁揸車朋友咧就要留意啦，就係咁樣啦。 哎呀，交通順暢。 系啊，开心啦！咁头先你咪提到啦，三隧分流咁重要，今日第一日嘅工作日啦。 系啊， 咁我哋当然要同听众咧不厌其烦咁样讲啦。 今日我 都 会特别咧，系留意住香港电台嗰个交通消息， 系咪啊？ 即系一路听住到底三隧嗰个情况，冇错啦。即系同平时个分别有几大咧？咁啊，当然啦，咁有各大传媒咧，亦都喺呢一方面就用咗好多嘅墨水啦，去到写啦。咁又亦都访问咗好多唔同嘅市民啦，好多心声嘅。即系市民有啲就话，我唔会因为佢三岁点啊影响我自己平时个出行嗰个嘅节奏啊，或者个佢价钱系点，我都系照行翻自己嗰条路嘅。咁亦都有啲市民咧就喺度话到，哇！佢嗰边平咗，我梗係會轉用，譬如行西隧啦，我唔使特登再兜去紅隧嗰邊，所以真係去到呢一個工作日嘅時候。 就見真章， 係啊，見真章啦。 不過好似而家都係有少少話假期 feel 咧，所以我都覺得仲未見真章。正式全部喺學校啊，所有人咧翻曬工。 如果正式嘅話，要等咩嘅咯？等等 一月 三號到 啦，即係過咗一月一號，一月好似都係假期。 跟住一月中到啦，係啊係啊係啊， 一月中到啦，就可以睇到啊，原來路面咧係會點樣？不過有進步嘅，我覺得有改革，係咪？ 啱啊啱。 之前啊，八月二號開始咧，就三隧過海就收費水平咧，就第一次嘅調整咧，就633，你記唔記得？ 記得。 咁當然而家就唔係633啦，而家係咩啊？644咯。咁大家真係要記住啊！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佢嘅繁忙時間收費咧，西隧60，紅隧同東隧就40啦。好啦，繁忙時間係幾點到幾點咧？上晝咧，你哋估下咧，咦笑喎！ 上周啊， 系啊， 繁忙时间系几点啊？ 7:30-10:30。 哎呀，好彩冇估啫，我会 估 错。系啊，因为七点半啊。 系啊，七点半我都估到系繁忙嘅，但我系谂住到9:30嘅啫。咁但系原来佢系到10:30噶。10:15 啊。 系啦，10:15上昼嘅繁忙时间就系7:30-10:30。下昼嘅繁忙时间咧，我都估唔到，原来4:30开始，4:30-7:00。咁呢两个时段咧都系繁忙时间嘅，咁大家留意啦，7:30-10:30，下晝就4:30-7:00啦，就係644嘅西隧60啦，紅隧同東隧咧就40嘅。咁好啦，唔係繁忙時間就點啊？就容易記啦，即係10:30-4:30呢段時間咧，所有過海咧都係30嘅。咁啊，夜晚黑仲正添，由夜晚黑7:00啦，到朝頭早嘅7:30咧就係20嘅啫。 哦， 即係 啱啱過咗。 7:30到7:30，咁咧就係20未， 7:30之前 俾你嚇得我望一望，而家7:30啫，而家都仲係20， 而家都仲係20， 所以咧大家喺繁忙時間之前盡量過，哇慳好多。 其實呢個咧就真係可以叫啲即係 爭好遠，20-60西隧。 我呢啲度縮嗰啲駕駛者嘅話咧，我寧願可能早少少，如果我需要過海嘅話啦。如果我平時都可能譬如7:09，我咪早自己半個鐘咯。我早啲去到目的地嗰，我慳幾十蚊咯。 每日計咧，你同我計埋都唔少錢㗎。 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咯。 每一日咁計真係 係啦，咁講咗一至六啦，我哋講埋星期日同公眾假期先，好啲啦，容易記啲啦，分兩個時段嘅啫。朝頭早10:03到夜晚上嘅7:03，所有嘅車輛咧都係話125蚊啦，即係私家車啊講緊。 禮拜六日 係啦，同埋公眾假期。好啦，咁7:03到10:03嘅時間咧就係20蚊嘅啫，話一咁就兩個時段就容易記好多啦。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喎。好啦，7:30到10:03繁忙時間收費啦。咁但係你有冇諗過咧？其實你入隧道咧有一個大家要留意嘅紅隧。嘅收費站同埋紅隧同埋東隧嘅收費站咧，係九龍入口開始計啊！你唔好諗住出口開始計啊！咁但係西隧咧就兩邊入口開始計嘅，即係你一入去嗰個時間咧，咁你要收費亭就先開始計噶嘛。係 啊係啊， 所以大家要留意啦。紅隧同埋東隧係九龍入口開始計你入車時間，西隧咧就唔係計你九龍入口嘅喎，係出口嗰陣時咧就開始坑你嘅時間。 哦， 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好多細節位嘅。咁同埋咧，好啦，大家會問啦，哇，7:30開始繁忙時間啊，好啦，我7:30啦，好啦，我7:25都仲係非繁忙，入到隧道中間點計啊？係咪你中間？ 我入咗嘛？如果你話紅隧嘅話，我入咗嘛？如果我喺九龍入嘅話， 係九龍入咗。咁西隧咧，西隧就未係啊嘛，唔係西隧就係計咗入咗紅隧未？紅隧係九龍入口開始計啦，但係九龍出口嗰個位就係、是。開始未計噶嘛，咁所以大家你諗下，到入到去之後咧，個時段跳咗嘅話咧，就嗰佢哋所謂嘅叫做過渡時段啦，所以就係2分鐘2蚊。逐漸增加， 哎呦， 哦， 係啊，因為你嘅好尷尬個交叉位就係話，你非繁忙時間時未入到隧道噶嘛，咁咁啱入到去個隧道度係開始嘅繁忙時間咁計啦，咁你自己就要計翻咯，同埋塞緊車咧，咁你2分鐘2蚊一跳， 冇辦法啦， 2分鐘2蚊一跳，咁大家留意翻 啦。即係同搭的士一樣咯，時間越長，你個心就係卜卜卜卜咁跳咯。 咁所以其實講咧，大家可能未收得咁清楚，但係幾好㗎。因為我上翻運輸署嘅網頁咧，佢有圖文並茂啊，畫埋公仔嘅。 哦，咁啊有畫公仔就。 同埋收費點都有啊，畫埋俾你聽，紅邊一個紅隧、東隧、西隧邊一個位係開始收錢嘅，都會好清楚。咁所以大家咧可以上運輸署嘅網頁。就我覺得他都很花心思，因為都看得很清楚， 即盡量是簡單易明， 是啦，是啊，有時你知道講的東西你聽收的收都沒那麼清嘛，始終自己用眼去慢慢看再慢慢去理解一定會清楚，但我都要跟大家講繁忙時間是上午7:30到上午10:30，還有下午的4:30到7:00夜晚都是叫做繁忙時間，644收費。星期日和公眾假期就劃一兩個時段，10:30到7:30就是所有車25蚊，7:30到10:30啦，就係所有車20蚊啦。不過最開心一樣嘢，我覺得就係咩咧？冇影響到誒嗰啲揾食嘅車輛，因為的士咧就維持翻全日劃一收費25蚊。 哦， 呢啲嘢真係最好。 咁啊可以咧，即係第一人嚟揾食啦，第二都可以鼓勵翻即係一啲朋友咧，你諗住自己過海嘅，你都諗住用車嘅話咧。唔好下自己揸啦，咁啊，即係你用翻多啲，即係公共運輸交通工具，咁的士都係其中一個交通工具啦。咁你用咗佢嘅，咁啊，其實個路面上面又少咗架車。 係啊， 咁其實就係用呢啲方法咯，去希望即係道路上面嘅車亦都減少咯。 同埋其他商用嘅車輛咧，包括貨車、小巴同巴士咧，全部劃一收費50蚊嘅。 係， 咁啊，就方便好多咯。咁頭先小白講得幾好啊，你就幾好嘅，你就可以有時揸車，有時搭車。但有啲朋友咧揸開車真係唔係好中意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所以其實就好似小白咁啊最好，咁啊可以搭下的士啊，咁人哋就話咗收費啦，三條隧道都可以行，又可以分流下香港嘅交通，又唔使咁擠塞啦，係咪好好咧？ 係啊，咁如果你話真係去到呢啲情況嘅話，你都仲係駕駛嘅話，又想慳翻個荷包嘅話，咁可能喺工作上面多啲嘅調配，咁啊令到你可以避開嗰個繁忙時間。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政府個初衷嚟嘅，佢希望繁忙時間嘅路面上面咧，喺三條隧道都唔好太多車，太多擠迫嘅情況出現。咁你咪喺自己工作上面你調配到嘅，咁你一嚟頭先我哋都講啦，你少數怕長計嘛， 冇錯，話一日幾廿蚊， 係咯， 幾加加埋埋都 係 錢 嘅。最驚就係你唔係一日淨係一轉啊嘛，係 啊，啲人幾轉冇錯。所以大家真係要好掌握呢個非繁忙時間同繁忙時間嗰個收費咯。咁希望大家都即係其實我都覺得佢哋都好用心去變到，其實背後有好多人做咗好多嘢嘅，唔係好似我哋咁簡單係咁噏下算。 佢哋有 哇，你我哋睇翻運輸署個網頁啦，佢哋嘅設計咧都唔錯，比大家更加了解啦。所以好似你隧道咁樣，佢都有顯示牌話俾大家聽，你而家過緊海嘅時段係幾多錢噶嘛？揸車嘅時都睇到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好多謝背後做咗好多推動嘅人士咯。 係咯。咁啊，唔該曬咁多位啊。咁啊，慢慢就再一啲，如果優化佢嘅話咧，我就再同翻大家講啦。 慢慢適應啊，真嘅。 啱啱。 係啊，咁同大家講埋天氣先啦。今日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 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比较和暖，随后两三日亦都天晴干燥嘅，早上寒冷，出边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咁另外亦都有寒冷天气警告啊，大家一定要穿多几件衫啊。 系啦，咁啊会冻多几日噶吓，咁啊见到天文台九点天气预报方面，星期三、四、五咧都仲有嗰个冷字啊，好冷嗰个冷字啊，继续喺度嘅。早上嘅时间啦，嚟到7:22。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今日咧继续请嚟自助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 系啊，周博士啊，同你一齐倾下咧。上个礼拜咧就话啊，做啲义务工作啊，做义工嘅时候咧，有一份暖心喺当中啦。咁啊，你话有两件咧好经典喺你过往咁多年入边做义务工作咧嘅过程之中咧，好立体而好值得透过大电波去分享出去嘅一个义务工作嘅体验。第二件系咩事咧？周博士。交俾你讲啦。 系啊，另一件令我一生难忘嘅一件事咧，就系9年前啊，我当时同我哋团队一班义工咧，就入喜灵州监狱咧，去做一个探访嘅服务。咁当时我系十几个义工，咁啊当时个监仓里边咧就有十几个都系年青人嚟嘅，都系啲20多岁嘅后生仔。咁我哋就单对单一啲心灵嘅关怀啊、支持啊，咁我带佢做一个感恩嘅练习。而結果是非常之震撼。當我講完15分鐘，我以為自己講得好精彩啊，好偉大啊，跟住佢做個感恩練習啦，咁就開始啦。殊不知坐在我前面嗰個20歲出頭嘅後生仔，當我叫佢做呢個練習，同眼前我哋嘅教練做練習嘅時候，佢大聲講：周博士，你做啊！你唔感恩，你叫我哋感恩，感恩乜啊？後面幾個粗口字嚟㗎。咁仲要後面我心諗，喂，懲教處阿 Sir 坐咗喺後面嘅，旁若無人嗰種自我中心嘅程度呢，我第一個我心裏面好難過。我第一個感覺就係、是、你人生會面對好多挫敗，你會好黑人生，會好惹人反感，得唔得？第二我感覺就係、是、哇，你人生一定經歷咗好多傷痛，以致你用一種咁激烈、咁暴力嘅方式去同人溝通， 係咯，即係呢啲都好少見喎。通常喺電影嘅橋段先會發生呢啲、 啊，非常係杜琪峰啊，即係好有嗰種江湖味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當時咧，我哋就我自己即刻去俾自己靜一靜啦。然後我做咗個即係感恩嘅示範咧，因為我見到佢先前唔收貨，佢唔信任我嚇。示範完之後咧就好啲啦，佢開始做練習啦。咁我眼前咁好好啊！佢眼前嗰位教練係好有愛心、好知心嘅一位女士嚇，咁、我結局完咗啦，我哋20人喺個場景嗰度咧，最後咧，我傳支咪問大家有冇人覺得今日有價值咧？呢、這個後生仔主動舉手，佢講幾句説話令我好感動啊！佢居然周博士好中意你哋啊，你正啊，你多啲嚟啊，你真係關心我哋噶，同埋你哋冇逼我改變啊，你淨係聽咯，你就尊重我哋啦，好啊，正啊！嚟啊！即系佢就讲呢几句，嗰刻我真系忍住啲眼泪，我好想喊。咁当然就我哋跟住出咗去出边咧。如果大家去过喜灵州，会知咧，出边监通出边一片大空地嘅，咁啊十几个义工就围咗个圈。嗰刻我真系流眼泪啊！我就同成班义工讲：，啊，以后我哋坚持要入嚟探访呢班人。我以前都对佢哋好多误解，我觉得呢班人黑社会为非作歹。即係作奸犯科，冇得救啦！但我經過今次之後，見到呢個年輕人其實佢好善良，佢好渴望就係嗰幾句啦。你哋冇逼我改變，你真係尊重我、關心我、聽我嘅需要。其實佢哋好渴望被尊重、被同理、被聆聽，即係因為可能個社會環境或者成長嘅環境比較困難，結局佢哋即係行咗歪路，做錯咗事，即係作奸犯科。只要有足夠嘅支持關懷或者好嘅環境咧，任何人都可以改變。而結局一個月之後入到去就好過癮啦！一入到去，依個後生仔大聲講：好掛住你啊！嚟啊！哇！佢係好能夠表達到愛，好直接嘅。佢哋係 即係唔會掩飾嘅嚇。咁所以其實就嗰陣時開始，我哋就開始持續去做更新嘅服務咯。咁所以我想用呢個咁少嘅例子，同所有嘅聽眾講，唔好睇死任何人，唔好睇死自己。每個人都可以改變，哪怕佢已經係坐監，即係咁難頂啊！第一次，但係只要佢收到我哋尊重咧，佢都係可以改變。 係 阿歐，你覺得點啊？ 而嗰個尊重係一開始你願意去聆聽啊，係啊，好多時候一嚟嘅時候，我哋好多嘅服務啦，或者當然我哋希望大家知錯能改，一定係最核心嘅價值嚟啊。不過知錯即刻能改，咁佢開始就未必。行差踏錯啦，我估需要一個過程同埋一個過渡喺當中咯。咁所以輔導人員其實係幫忙到好多嘅，所以都好欣賞周華山博士同你嘅團隊，即係去支援一班即係我哋社會都曾經被遺棄嘅一群啦。咁佢哋可能出翻嚟社會，點樣可以再貢獻翻，亦都係我哋好樂見咯。啱唔啱啊，周博士？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嗱，依個位我值得講一個技巧，好重要，我一定要學嘅嚇。我同任何人相處。我哋總會有一啲地方唔認同對方嘅，譬如覺得阿仔好難頂啦，阿女而家好霸道啦，或者好自私啦，覺得我伴侶有啲嘢好冷漠啦。嗱，我哋當然唔認同呢啲行為啦，同時我哋要睇到佢啲行為背後咧，可能佢都係好渴望得到愛，但佢唔懂得用一種健康嘅方式去表達，佢叫用一啲好扭曲嘅方式。可能爆粗口啊，或者一啲情緒暴力啊、情緒勒索啊，用一啲好累氣嘅方式啊，或者好晦氣嘅方式。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一個小朋友嚟嘅，就好似小朋友忽然間發爛仔喺度掟嘢喺度，等等等等。佢裏面可能只係個小朋友，只係渴望阿媽你關心下我啦，老豆你翻屋企抱下我啦，你唔好入房就打電腦啦、睇手機啦。其實佢可能係一種渴求嚟嘅，所以。當我哋見到任何人嘅行為，我哋覺得佢好離譜，做錯事，我哋當然唔認同啦，並且渴望佢知錯能改啦。同時點樣令到一個人知錯能改呢？就讓佢收到佢，即使佢犯錯，佢都係一個有價值嘅人，佢都係有機會去改變。我仍然信任佢，你係能夠為自己生命負責任。呢一份關懷，呢一份尊重呢，當佢收到佢係被愛嘅。而唔係俾人睇死嘅，而係咁狂鬧佢嘅，咁生命往往就會有改變。咁呢個我哋都值得可以由我哋家人開始，讓呢份咁美麗嘅祝福送俾更多嘅人。即係如果一個坐監作奸犯科嘅後生仔，都可以喺一個鐘頭之內有呢個改變咧，其實我哋每個人都可以。 好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好易做到，慢慢學習周博士啱啱講嘅一啲技巧啦。咁啊，喺做義工嘅時候都幫得到手啊。當我哋普天同慶，將個愛同埋盼望同埋一啲希望帶俾身邊人嘅時候，都要有啲少少嘅技巧啊嚇。咁啊，將呢啲愛心啊傳遞出去咧，令到成個香港社會咧都係大家會開心啲啦，樂見一啲啦。好啊，周博士同你講住咁多先啊，下集再同你傾下，差唔多去到年尾咯。我哋差唔多年尾啊，做翻你头先环节入边讲啦，喂，有啲感恩嘅时候，点感恩啊？今年个股市有啲，个楼市有啲，咁啊，下集等周博士咧去同我哋一齐做一个感恩嘅练习，好嘛？多谢周博士吓，拜拜。 好多谢，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同《蘋果日報》三間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案件今日開審，預計審訊80日。本案不設陪審團，由三名高等法院國安法指定法官杜麗冰、李素蘭同李運騰審理。案件借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理。警方已經在法院外加強巡邏，旁聽人士和司法人員在進入法庭前需要接受安檢。黎智英和《蘋果日報》三間公司以及六名《蘋果日報》前高層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黎智英另外被控兩項違反國安法控罪，包括同李宇軒等人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罪， 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涉案的一传媒前高层等人早前已经认罪，部分人会在黎智英案以重返证人身份作供。三隧分流第二阶段分时段收费方案实施后，今日是首个工作日，运输署预期驾驶者需要时间适应。实施初期每日的交通情况或会有变化，呼吁市民预早计划行程。运输署又呼吁驾驶人士保持合适车速，遇上直接驶过隧道就可以透过易通行缴交隧道费。运输署会监察过海隧道的交通情况，并透过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仪发放最新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加沙北部发现至今为止最大的哈马斯隧道。获准进入隧道的传媒报道，隧道的宽度足以让小型车辆行驶。軍方在聲明中表示，這條隧道是哈馬斯地道網絡的一部分，綿延超過4公里，距離埃雷茲邊境口岸不夠400米。隧道地面經過平整壓實，牆壁用混凝土加固，入口的金屬牆壁厚 1.5 厘米。隧道亦配置了路軌、電力、排水系統和通訊網絡。以軍又指網絡耗資幾百萬美元，歷時幾年建成，隧道內亦儲存大批武器，認為隧道的唯一目的是襲擊以色列。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較為和暖，隨後兩三日天晴乾燥，早上寒冷。寒冷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16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 Jessica 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依家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油荔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小康站又比较慢车，依家龙尾排到福亨村。咁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上乡道有水管急收，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同埋炮仗街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咁另外再提翻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嘅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债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嚟紧平安夜，第四台会喺香港公园奥林匹克广场举行圣诞园林音乐会。你可以喺鸟声嘅伴奏当中欣赏巴克同佛汉威廉士嘅动人音乐，仲可以嚟一齐唱圣诞歌。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座位有限，先到先得。节目亦都会喺第四台同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12月24日下昼5点，我哋喺香港公园见啦。 大家好，我哋是 Beanies。 想知今年哪首是最受欢迎国际金曲， 哪位是最受欢迎外语歌手， 就要留意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啦。 12月23日星期六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环球榜节目时段内有我们 Beanies 和大家一起揭晓今届得奖结果。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7:3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16度嘅气温。早晨啊，小白。 喂，早晨啊，欧。咁啊，今个星期咧，咁啊，见到足球方面啦，都有好多嘅消息噶吓。 哇，风起云涌啊！ 风起云涌啊！一曼城真系要讲啊！ 系啊， 咩事咧？佢 流流地啊，俾水晶宫学神咧，真系唔系学下学下。 系啊， 学神真系神嚟， 佢真系神嚟噶， 可以。擊退咗之前嗰場如果喺 Manchester 咧，即係曼市入面雙雄咧，佢贏咗曼聯嘅，我冇記錯今季。依家咧就磨和咗呢一個， 仲要佢，我記得佢和波啊！如果我冇記錯咧，其實本身咧曼城開頭都係贏緊嘅， 係啊， 咁係由下半場開始咧，突然之間風起雲湧，再嚟到個係咪12碼㗎？係 啊， 係啦，咁嚟到個12碼。哇！哥迪奧拿喺側邊真係睇到 O 曬嘴， 係啊係。 你點諗到即係諗住可以回勇啦？呢一場波點知就係咁樣又和波咁你。你記得其實之前連續幾場波咧，佢哋都係失分㗎啦。咁佢而家咧喺聯賽榜，我冇記錯，應該好似第4咁上下。 係啊，因為第3係維拉啊。 係啦， 第一 第一係利物浦嘛，而家好似 係嘛？唔係， 係阿仙奴翻上嚟。 琴日因為咧雙紅 最新嗰個係 利記就對曼聯和波，咁啊要賺嘅，即係舊時成日笑安娜娜啦，或者叫奧娜娜啦咁樣。咁琴日多次撲救嘅，其實如果唔係利物浦贏硬㗎啦。咁但係咧，琴日有幾個致勝嘅入球就曼聯嘅門將啦，奧娜娜。或者安娜娜啦，我唔知道我哋台系点样译啊？我哋系台系译咩？你问下问下你屋企人一阵，帮我唔该。系啊，奥娜娜啦，我用啊，因为直译就叫奥娜娜嘅，咁电视台译安娜娜啦咁样。咁总之呢一位曼联嘅门将就救咗几球险球咁啊，和波咁啊，阿仙奴琴日2-0赢咗嘛，白礼顿啦。咁啊，积分榜入边咧就暂时位列第一位啦。咁 系咁啊，白礼顿又频频失分啦。咁啊，今届喺英超上面嗰、那个。即係， 不過佢其實又要佢兼顧歐洲賽事咧， 係啊，板凳一唔夠咧就咁樣。 係冇錯，一對佢哋啦，一對啦，呢一個紐卡素咧，其實我都覺得個 bench 究竟即係個板凳深度夠唔夠去容許佢哋，即係又要兼顧歐洲賽事，又要翻嚟英超，因為英超真係列強林立啊嘛，你要知道一樣嘢。 你基本上你睇英超頭十名咧。你都可以話佢係強隊喎，而家 係啊， 就算比起歐洲嘅其他球隊嘅話，你覺得佢哋都唔會弱喎、 啊。冇錯啊，小華同你講埋咧，禮拜六咧有場波咧，就可能大家就未必會咁聚焦嘅原先，但係咧有件事又發生咗。禮拜六晚咧，英超又出現咧驚心嘅一幕， 勞頓嗰場 係啦，勞頓作客咧，班尼茅夫咧踢到59分鐘。其實勞頓咧佢咪有個地獄主場嘅，佢、個地獄主場好有趣嘅，佢穿過一啲屋咧先、可以去到個球場嘅。佢係依屋而建嘅嗰、那個球場，因為仲係好似容許我咁樣講啦，社區球場啦。咁、但係越踢越好，就勞頓絕對係神奇球隊，由英乙到英甲到英冠，跟住就到英超啦咁樣。咁好多 fans 都好鍾意挫強扶弱㗎嘛，你知道咁樣。咁 呢一場波咧，其實勞頓咧係作客贏緊咧，班尼茅夫1-0噶。咁好多球迷都覺得哇勁啊， 係啊， 勞頓耶咁樣。點不知啦，勞頓嘅隊長咧踢踢下咧，心臟突然間咧有少少停頓嘅跡象，昏迷倒地啊。 嗯， 哇，其實咧同之前咧艾力神事件差唔多。 嗯， 咁啊救護人員咧即刻同佢急救啦，咁啊求證咧亦都宣布咧比賽要斬 啊。 講真咧，有陣時人到咗差唔多年紀咧，有陣時咧。譬如你跑山好 fit 啦，跑步好 fit 啦，即係譬如啊打籃球啊踢波我好好啦，但你都有時呢作為一個成年嘅男人呢都會認真諗下呢、會唔會有一日呢球場上面突然間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因為你都其實唔知 道，其實呢啲嘢唔知噶， 係啊， 咁啊，你生命嘅嘢呢啲時候，所以成日都話到啊，即係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好重要嘅。咁、好彩最後都冇事， 最後就到過危險期啦。咁啊，七月嘅時候就原來呢位隊長係做過心臟手術嘅，咁樣、有好多球迷咧都喺下邊留言話：喂，隊長，你永遠都係我哋嘅隊長嚟，不過咁高強度嘅比賽，如果叫做爱你嘅人呢、就会叫你退落嚟先。 係呀係呀。因为休息下啦。 命仔紧要啊。即係等于我同你咁样呢。即係、玩咗几年得几年呢係好开心。所以即係有时呢保住条命呢你先可以踢更加多嘅波。 係呀係呀。转轨道囉。 係或者贡献足球嘅赛场有好多方向。 係呀有好多方向㗎。领队啊教练啊助教啊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新嘅方向啦、 啊。係呀咁头先回应返小伟一开始讲啦你话哥迪奥拿呢、和波之后呢佢个赛后嘅感言系咁样讲嘅。嗱呢、這个结果呢就唔关运气事嘅系我哋應得嘅， 自己攞嚟嘅， 係啦，呢個大獎之風喎。 佢，我諗佢都對自己啲球隊咧係 球員啊， 球員 啦、有啲失望， 係啊，有微言㗎啦，佢都係。 係不過當你咧輸呢個十二碼咧，贏唔到波咧，亦都係應該嘅。咁所以賽後咧，其實哥迪奧拿咧都好尊重學神啊、因為學神始終係有長者嚟嘅，係、真係長者嚟。有時你 聽學神個名聽咗好多年咯， 係啦， 我哋細個已經聽學神， 我冇記錯費格遜系統。噶嘛， 系啊， 即系学神， 系啊， 即系嗰时有几个 嗰个年代，费格逊黐住学神，一时又话练波又成， 跟住又话有默契波咁样，因为师徒互相礼让啊咁样。季尾嘅时候咧，最兴听到呢啲突然间。啊！有一隊，你知嗰陣時曼聯就經常領放啦，或者入咗 Big Six 嘅時候，或者 Big Four 啦，當年就係即係叫無欲無求嘅時候，臨尾嗰一兩場啊，又會無端送俾學神啊，或者某幾個佢好愛錫嘅一啲徒弟仔咁樣啦。咁嗱，呢啲都係講緊90年代或者2000年嘅一啲球場嘅一啲放味啦。依家時隔都十幾廿年啦，應該就冇咗呢支歌仔唱。 而家少咗呢啲花邊喎。 冇咯，你其實講緊斯洛莫文，譬如你講緊。哥迪奧拿對呢個阿仙奴嘅領隊， 係啊， 即係成日都係借瓦仙奴， 係啊，都冇話讓唔讓噶啦，而家冇曬呢啲嘢講啊， 因為你真係好勁啊，咁你諗下，你譬如阿仙奴維拉咁樣，你維拉又踢得好係咪？琴日莫天才都3-0，我都話其實你信我啦，韋斯咸。到季中季尾嘅時候，突然間會發力咧，佢又爬翻上前半板。喂，小華，不如等你同我哋跟進一下英超方面啊，嗰個積分榜。 哦，英超方面啊，我哋而家見到阿仙奴啦，頭先我都講咗啦，阿仙奴贏波之後咧，咁啊暫時啊。坐咗17場嘅，咁啊39分啦，咁啊利物浦方面啊38嘅，其實利物浦同埋維拉咧都係同分嘅，所以佢哋不過係得失球嘅有分別嘅啫。曼城咧就34分，其實跌咗落去，所以暫時嚟講阿仙奴咧，即係一兩場波嚟講係都係叫安全嘅， 好容易追到，因為上個禮拜咧，即係好似小白話，即係你嘅領放緊嘅，咁啊你點估到不過都唔係嘅，其實曼聯回勇都係有跡象嘅，我自己覺得，因為周中嘅歐霸杯，我印象之中佢都係贏波而回嘅。 曼聯啊，同埋紐卡素咧，其實都係28、29分啊。咁如果要追嘅話咧，咁啊真係要有啲力水啦。如果唔係都唔係好搞得掂。不過其實咧，即係講開頭先嗰啲傳奇嘅領隊又好，邊個都好啦。有一位傳奇嘅足球員咧，我都想講中村俊輔。 哦，係 中村俊輔做咩咧？其實就係因為佢喺啱啱嘅時間咧，喺日本踢咗一場波。咁嗰場波咧係中村俊輔最後嘅一場波，即係叫做、 真係最後啦。 係啊， 佢而家最後 引退紀念賽。 中村俊輔最後掛靴嗰隊波係邊一隊啊？ 橫濱好似 橫濱水手 係嘛？咁、但係唔係頂級嗰班嚟嘅。好啦，咁啊中村俊輔 橫濱 係啦，咁啊而家就做咗個引退紀念賽。咁啊入邊咧 聽到好多嘅名喎，我哋先講咗就係中村俊輔，其實喺入面咧，佢亦都有幾球罰球， 係 嗰幾球罰球都射得相當之靚， 即係最出名啦。中村俊輔 黃金左腳嘛，佢係 即係除咗罰球出名，就係中場嘅串連度好高啦。 冇錯啦，咁中村俊輔就係譬如中田英壽差唔多同期嘅一啲球員啦。好啦，咁喺呢一場嘅叫做咁夢幻嘅經典球員球隊入面啦，咁叫 J Dreams 啊，咁呢隊球隊入邊咧，譬如龍門方面有川口能活， 係 呢啲都係大家聽過名嚟嘅， 綠色衫嘅門將川口能活， 內田篤人啊，仲有鬥利王啊， 田中鬥利和啦， 冇錯啦，三刀主啊，呢啲我哋以前細個就算打機都會見到嘅名嚟嘅，遠藤保人、道本潤一、小野伸二，咁呢啲全部咧都係一啲好經典嘅球員嚟嘅，咁我哋 小野伸二都係好經典， 係啊， 嗰陣時有過佢嘅波衫，因為佢日文咧。英文名都是 O 字頭開始嘛 ，O N O 我嗰陣時唔知女歐係踢過邊隊，不過頭先好似小 白話，葉桃芬好似係嘛？ 好似係，但係你問我真係覺得中田英壽真係，因為除同埋中村俊輔真係好 legend。 係啊，中田英壽又踢羅馬啦， 好先驅嘅。 係啊，中村俊輔咧係第一代喺塞魯迪咧發跡嘅日本球員嚟。 係啊，你而家諗下，成隊塞魯迪入邊，起碼著咗有四個日本人。 係啊， 我就咁數出嚟。 就係因為結緣喺邊度咧？就係中村俊輔呢位球員。咁佢喺呢一場嘅叫做紀念賽入邊咧，就入咗六球啊。 係。 咁有幾三球，好似三球都係呢一個嘅黃金左腳。佢最傳奇一球就係人哋都跑成十個人場啦，仲要俾佢彎入。 係啊， 川口能活都講咗句就係、是、我爭啲夠到㗎啦， 好厲害。咁你係啦，講如足球小將入面咧，阿隊長小翼 係啊，我滑翔衝力射球一樣， 滑翔衝力射球咁啊好啊。咁有陣時睇下呢啲波都係好。嗱，講開睇波，最後同小白跟進埋呢一個啦。咁美斯咧就嚟香港獻技啦。咁記住啊，下年有三場波㗎嚇，有奧運啊，小奧斯傳奇隊呢個第一場，第二場就美斯嗰場波。 係 跟時序，第三場咧就係、是、羅馬王子托迪尼啦。喂，美斯嗰場波咧，大家真係唔好啊，買黃牛飛，因為咧其實咧啲黃牛啲價格咧都好誇張。 我睇到有啲傳媒報道話11萬喎。 係啊，我講緊11萬咩概念啦？我叫做俾大家一個理性嘅資訊，11萬一張飛咧就係、是、你可以兩公婆或者兩口子飛去買物，睇埋國際買物， 係啦， 睇埋買物熱火， 係啦。 再食埋餐最頂級嘅車胎人餐廳，都仲有錢剩。 係啦， 就唔好咧，即係俾呢啲黃牛嘅叫做風潮咧去影響。講真，你十幾萬睇場波，香港比皆是，好多人都比得起。但係我覺得咧，此風啊不可長咯。首先咧，啲門票咧已經係賣得貴少少㗎啦。呢一個波飛，佢最 都四位數啦。 佢 official 最貴嗰張飛咧係4000幾蚊、3000幾蚊咁樣。咁你話貴唔貴？唔敢梗係貴啦。但係喂，一賭球王美斯嘅一個腳法，即係貴同埋平，我就唔講啦。但係咧，如果你買黃牛咧，就一定係貴嘅，係一定係貴。咁啊，亦都你好大機會買到假飛啦。咁啊嗱，點解要特登？ 佢今次嗰個飛係咪用 QR code 嗰個去到？ 係啊係啊。 同埋我記得睇嗰啲傳媒報道就係話佢冇用一個改變式嘅二維碼嘅，即 係 你攞住個 QR code 隨時係原來轉咗手幾個嘅，有其他人入咗你都唔知喎。 係啊，咁可能去到門口嘅時候先到先入閘咯。係 咯， 譬如我係不法商人，我10萬買咗張賣咗張波飛俾阿小白同小白嘅公子小小白去睇，咁你兩父子就攞住個 QR code 嘟入去啦。原來唔得嘅，因為咧我好早已經買咗俾船仔同船仔嘅男朋友噶啦，佢哋咧早過你入場，你喺門口咧過安保嘅時候咧就過唔到，哔哔哔咁啊！阿先生 ，sorry， 你張飛係無效嘅，佢唔會話係假噶，因為係無效，因為已經有個人入咗場啊嘛，攞你個波飛，所以咧成件事咧都係比較難搞啲。點解要咁認真去講咧？呢個咧有機會係香港咧炒飛最貴嘅時刻嚟嘅。你4800蚊係變咗11萬喎，你諗下之前嘅 Backping 或者依家大家睇張學友啦，或者咩 Cockerfab 啦，乜嘢所有啦，所有最勁嘅人嗱，我估 Taylor Swift 應該會再炒得勁啲嘅，但佢未嚟，我唔知佢會 嚟先算啦， 佢嚟先算啦，但目前為止應該有機會係香港開埠以嚟炒得最誇張嘅一張飛，所以咧你成日都話啦，你經濟唔好啊，騙案多啦，哇你一呃。你一張飛11萬，兩張飛22萬，廿幾個㗎喇喎。何必呢？即係嗱，你諗下呢一樣嘢，所以真係要好嚴厲咁去同啲球迷去講返聲，亦都希望有關方面多多去監管啦。因為即係我都唔想到時美斯嚟到嘅時候， 個球場係吉嘅，咁、你可能會話啊，點解會係吉嘅？咁啊，嗰啲黃牛黨鋪起曬啲飛， 係咯， 跟住佢哋又賣唔去，佢哋自己又唔睇波嘅，咁點搞咧？ 係啊， 嗱，你到時咧，你真係唔好俾我批中一月嗰個美斯嘅賽事，哇！美斯嚟到啊，一定坐爆個大球場啦、 嗯， 唔爆嘅，咁你就會問點解咧？ 飛又賣曬啦， 賣曬， 係咯。 嗱，最緊要飛賣曬嘛， 係啊， 因為第一日、第一二日 已經知道飛已經賣曬㗎啦。 嗱，即係咁講啦，即係大家當傾偈咁傾偈，希望呢啲咁嘅事件唔好發生。喂，最後同大家快速講埋啦，港台電視32有幾場嘅好波嘅，我估咧到時船仔同埋阿暢或者小白同阿劉暢咧就會跟進住㗎啦。咁啊，三場免費波咧都會喺港台電視32咧同大家不日放送嘅。 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点，溶解中冰川，距闹市有多远，真正月夜套如何遇见，何必失我旧书本插图，情愿餐眼望见灯塔月台薄薄，我只吃前人如此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分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未了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我会再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觉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还有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 黎俊生，我的世界地图。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阿欧喺 到梗系讲下啲财经嘅嘢啦。 做咩事啊？ 最近咧，原来有个调查就话啦，原来大学生咧就唔系几善于理财啊。譬如21分满分嚟讲咧，我哋大学生嘅理财水平平均只系得12.7分嘅啫，系属于低水平嘅。 大学生好多嘢做啊，又要去玩，又要识女仔，跟住有啲女仔要识男仔，又要去旅行，又要找卡数。其实大学 忙啊， 大学生好忙噶。我见到你都忙噶，船仔。不过你好努力嘅，你做工啊，打几份工啊，船仔。即系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唔知道船仔啦，佢其实除咗翻学咧。你以为好悠闲呢，佢唔係啊，佢係我见到最勤力㗎啦。嗱，你打几份工，你又做呢个朝清字，又做电视。 讲我讲我。 係啦，讲我讲我。跟住又有嗰个音乐 说。 关系。 係啦係啦係啦。 对唔住啊。 我停一停之后我都唔记得。音乐关系啊，同阿 Phoebus 一齐做啊，Phoebus 又可以教下你弹琴，几好啊！ 系啊，但系嗱，佢讲呢一款 唔系我讲翻你，其实你赚唔少钱先， 我赚唔 使咁快去翻个 Phoebus 啫，唔系好多噶， 但系你勤力啊嘛， 勤力都你个本身个旧嘢唔够多咧， 唔系勤力都重要嘅，所以我都系欣赏你嘅，系 啦、 啊，你都系勤力仔嚟嘅， 系啊，都系难得嘅大学生啊， 系啊，好难得啊，依家啲大学生全部好多都靠抚养噶，系啊， 系咩？哦、都有一辈一辈嘅，我觉得。 你有冇靠抚养 啊？我觉得我都有嘅，都住喺我爸爸间屋噶嘛。 哦，咁又唔使咁快搬出嚟住嘅，世途好险恶嘅出边。好啦，讲翻呢个 research 嚟听下先。 系啦，头先就讲啊，佢讲嗰种叫做理财咧，就系话啦，啊，原来有 60% 嘅受访大学生咧，好多都系喺一个社交平台去接收投资嘅资讯，咁就入场噶啦。甚至咧系有 10% 嘅受访学生。是借钱去买一个即投资一些产品的。 嗯。 是啦。譬如股票啊债券啊基金等等呢其实很多学生都说其实我不好认识的咋。咁但是呢都有很多人其实都有 56% 的人已经是有股票的啦。 嗯。 咁但是为什么他们会买呢就是看 你有没有 啊我有啊。 你持有咩 我持有。不持有啲股票咯。即是。 看看你之后早醒不醒先。 持有啲股票咯是啦。但是咧，佢就話啦，啊，其實啲學生咧都偏向睇一啲專業性比較低嘅，即係話啲外行人其實真係咩都唔識噶，但係都睇得明嘅片。咁、哦、之後咧，同埋因為你呢啲財經嘅知識其實係冇一個監管噶嘛， 嗯、 即係冇話你一定要過某個 standard 你先可以發布呢啲消息嘅。咁、 啊、 所以有好多大學生咧，真係睇完一條片，諗下我都應該得啊，咁就入場啦。 係咁今年就絕對選手爛腳啦、 啊， 因為牛市即係、就是、個升市就好容易賺到錢嘅。好老實講，即、就、係、是、牛市就即係。就是好似討論區咁樣講，有啲牛市股神啦、大學生股神啦、師奶股神，即係你買乜都中乜，因為即係你成個大勢係向上噶嘛。咁呢個大勢向下，好多人都要有損失啦。不過船仔頭先講呢樣嘢咧，我有一個問題都想發表一下嘅，就係咧啲券商咧，成日有陣時你譬如入咗2-3萬蚊港紙入去咧，就唔係用緊嗰2-3萬蚊去做投資嘅，佢係俾到一個額度係大概有4-5萬嘅額度俾你咧，有少少叫做共幹式咁去俾你做一個投資，咁、我覺得如果課大學生嚟講，唔係太健康嘅， 風險大 啦。係啊，同埋咧，即係有一種先使未來錢咯。係 啊， 即係嗱，你先使未來錢，譬如你用credit card 你買咗對波鞋，你都係要還嘅。咁但係你買一啲投資嘅產品，即係基金價格可升可跌啊嘛，投資者應該要計算全盤損失啊咁樣啊。咁即係我唔講呢啲嘢出嚟啦。咁所以都要留意翻咯。 係啊，或者真係我覺得正正經經去。真系去上下堂会唔会好啲咧？或者真系睇一本真系一本实在啲嘅理财书，谂清谂楚先好入场。 系坊间都好多正确啦，或者咧官方嘅一啲金融嘅课程，俾大家去认真去读，考翻张证书先嘅。 系啊，中大最近都有收到 email 话啊，有个女性嘅咩理财大使6个钟头免费 course 咁样。系好搞笑，专教 噶嘛系嘛？ 唔系真嘅，真嘅真系中大，中大 email 写俾我，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愉快感觉离难清晨，发出尖。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8:13这个环节呢，继续请你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金股会的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好，早晨各位听众。 是跟我们一起跟进一下上个星期联储局议息之后似乎为到减息开绿灯，细节是怎样呢？可不可以帮我们详细讲解一下呢？ 好啦，咁啊，聯儲局咧上個星期四咧議息咧，咁大家都知啦。咁啊，議息之後嚟講咧，喺個貨幣政策上咧個取態咧，可以話相當之明顯嘅。大致上嘅意思就係話咧，加息周期咧基本上係見頂啦。咁啊，而日後咧就將會傾向咧就係研究幾時會減息嘅。咁而綜合聯儲局各委員嘅預測啦，咁啊，聯儲局咧喺2024年咧估計咧就將會合共咧就會減息0.75%嘅。咁呢個咧明顯咧就較九月份当其时嘅联储局嘅估计，只系喺明年会减息半厘咧，系要多噶。咁啊，有咗联储局对呢个减息开绿灯啦，咁啊，市场咧就随即咧就对未来咧美国减息嘅预期上咧就更加变得系激进噶。咁我哋见到咧按利率期货价格变化显示咧，而家市场估计咧明年联储局咧系有机会合共咧系减1.25%嘅。咁而市场嘅估计咧，亦都令到咧上个星期咧，我哋见到美国十年债嘅孳息率咧就一直咧系跌穿咗咧系3.9%，咁而美汇指数咧亦都跌穿咗咧系102嘅指数点嘅水平噶。 咁啊，温生啊，又问下你咧，你认为咧联储局明年咧系咪真系会好似市场咁样估算咧，大概减息咧1.25%出嚟吓？ 嗱，我覺得咧市場嘅估計咧有啲咧係過分樂觀嘅，咁點解咧？嚟有三點咧，我覺得值得大家去思考嘅。咁啊，從上個星期美國公布嘅11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個數字出嚟啦，咁我哋見到咧就係3.1%，的而且確咧就較10月份當其時嘅3.2%咧就略為跌咗嘅。咁但係咧，如果大家去睇嘅細節咧，唔難發現咧11月份嘅核心嘅年通脹率咧都仲系企喺4%嘅，都系好高噶。咁而按月比嚟讲嘅话，呢个核心嘅年通胀率咧，更加系见到上升0.3%。而11月份按月不单止系上升0.3%，10月份咧亦都上升咗0.2%。嗱，唔好忘记。油价我哋知道咧喺十月份同埋11月份咧呢两个月份咧都分别大致上系以10蚊10蚊咁样跌落嚟噶，咁油价咁样跌发落嚟，咁但系我哋见到个通胀咧仍然都系咁高企，嗱呢一个咧就反映到咧就市场认为美国通胀可以快速回落啊，令到联储局减息啊，呢个真系市场一厢情愿嘅谂法嚟啦。好啦，咁啊其次咧。聯儲局咧雖然話係會傾向減息嘅方向啦，咁但係咧聯儲局本身嘅估計咧都係講緊明年就係會減0.75%嘅啫，咁但係咧市場咧就高估計咧係高過聯儲局咧係多半利息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又點咧係過分咗嘅，咁最後值得留意咧就係喺上個星期四歐央行嘅議息會咧，歐央行都警告咧就話對個通脹嘅憂慮啦，咁同埋咧。亦都講啦，就即係未必會咁快會作出減息啦。咁我哋知道全球嘅經濟咧係互相影響、互相依賴啦。咁當歐央行都覺得個通脹仲係憂慮嘅時候，咁聯儲局又點能夠大舉減息咧？咁所以咧要提防咧，上個星期市場咧個個投資氣氛咧係過度膨脹咗，咁所以呢個大家要留意啦。 係啊，過分樂觀都唔係好事啊。琴日咧，即係金管局嘅總裁都有講啊，大家都要冷静少少先咁样，咁啊，究竟系咪可以软着陆咧？继续睇下啲数字公布就会一清二楚啦。好转个角度咧，咁啊，好似啦，今个礼拜美国咧都有通胀数字嘅公布啦。呢一个数字有冇机会扭转市场对美国快速减息嘅预期咧？温生。 嗱，今個星期咧，其實美國公布嘅經濟數字真係唔多噶。咁啊，重點留意咧就係星期五啦，就公布嘅11月份嘅 PCE 平價物價指數。嗱，呢個數字咧就係聯儲局喺過去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嚟噶。咁我哋記得咧，十月份呢一個嘅核心嘅 PCE 嘅數字咧，按年比咧就係3.5%。咁而家市場估計咧，11月份係有機會咧係降到落去，都係得個3.4%嘅啫。咁如果屬實嘅話咧，3.4%嘅通脹率咧依然係太高。 高啦。咁呢個咧可能會打消咧市場咧對聯儲局咧明年快速減息嘅想法。咁如果真係咁樣呢個情況出現嘅，咁啊提防咧可能會影響個投資氣氛噶。 嗯，同大家咧睇翻今個禮拜咧市場嘅焦點咧就唔會太多，不過咧要留意就係日本央行咧將會喺星期二議息啦。你認為呢個議息會有啲乜嘢啟示咧，温生？ 嗱，冇錯啦。嗱，日本央行咧喺今個星期二咧就議息啦，咁啊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基本上意料中事嚟噶。咁但係因應咧當地嘅通脹咧已經係長期高於日央行所制定嘅2%嘅通脹目標啊，咁啊加上咧日央行咧喺過去嘅言論上咧亦都表示出咧就有加息嘅意向。咁而家市場咧就關注喺今個星期日央行咧會唔會咧為明年加息咧係俾市場一啲啟示噶。咁啊最初咧按照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市場估啊。就日央行咧會喺明年嘅四月份就會加息噶，咁但係因應近期日元嘅匯價大幅度攀升啦，咁啊間接咧就壓抑咗個進口嘅通脹價格，咁啊加上咧國際油價亦都回落唔少咧，亦都大大舒緩咗咧日本咧個通脹壓力，咁而家市場咧就將日央行咧個加息日子咧就推遲到咧就明年六月份先有機會發生噶，咁雖然話市場咧估計就算日央行加息加幅只係得個 0.1% 啊，咁但係由於過去咧長年期咧投資者不斷借出日元，大量借出日元去四處投資，如果日央行真的有機會脫離負息，就提防可能會激發一些借了日元的炒家可能會平倉，會令到日元匯價會有突如其來的上升，還有亦都可能會班資回去日本的時候，可能亦都會令到環球的投資氣氛會略為會受影響的，所以這些都要值得留意。最後要留意的就是今天星期五日本咧就將會公布11月份嘅通脹率啦，咁我哋記得咧10月份嘅日本嘅核心嘅年通脹率就係 2.9% 嘅，咁我哋睇下11月份嘅數字能唔能夠咧係上升或者下跌啦，去影響咧日央行日後個議息嘅決策啦。 好啊，咁啊嗱，温生我都睇睇个叫做日程表啦，系睇睇个日历啦。嗱，25号即系下个礼拜一咧就系圣诞节啦，咁啊再嚟咧就1月1号咧又系礼拜一嚟噶，三条一个咁样。咁啊再同你倾偈咧，已经系下年2024年嘅1月8号啦。咁啊，温生喺呢度咧，咁啊代表我哋晨光第一线同仁同你讲声圣诞快乐啦，咁啊新年进步啦，咁多谢你咧，岁首到年终波波，我哋睇住个金股汇市场，多谢温生。 大家咁啊， 好，下年再倾过，多谢你，拜拜。春台 这世间已再不善良，也许这瞬间已还愿爱上，看守那心底真情土壤，也许这痛楚会过于漫长，也许这结果会远超想象，想改变怎可不痛不痒。最早的艳阳，也许不要找最终的家乡，开垦那心底优美土壤。也许一片海会重返太阳，也许一片港会再得方向，风吹过，坚守这个方。 大江大河找你有这首新的作品，有阿珠刘应廷的《大海少年》。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不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还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船仔同小白可以同你讲下咧，圣诞节真系无限咁多嘢玩，点解咧？嗱，首先讲咧，为期24日嘅公展会咧，已经喺维园嗰度开幕啦。咁虽然咧，第一日咧就有啲朋友仔抢1蚊嘅鲍鱼就狂奔啦，咁啊不慎扑到嘅咁样。咁啊，我觉得即系大家买嘢买平嘢，边个唔想啊？ 系啊， 但你都要。即系唔好咁样，系啦，买还买，系啦，即系争先恐后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啦，如果你话一个唔觉意整亲嘅， 你又唔止1蚊噶啦， 几唔好咧呢样嘢。 嗱，我都中意食鲍鱼嘅，咁但系即系买贵少少咯，啊，睇下啲商家会唔会有机会再推出咯。因为点解咧？公展会个为期都耐嘅，即系都有20几日咁啊，大家慢慢睇。慢慢揀啊嘛， 系普遍嚟讲咧，入边即系都见到有几多平嘢啊，咁啊今年嗰个公展会价格上面咧都有几多正面嘅反应，我觉得系几好嘅。 当然啦， 系啦，咁亦都唔会话入边公展会嘅价钱系咁样，然后出边啲海味铺又差唔多价，唔会嘅。咁啊都喺翻入边公展会嘅一啲嘅标示啦， 好似都几抵玩。我睇啲报道咁啊， 又集中 系啦。嗱，除咗咧公展会有嘢玩咧，即系你打开份报章咧，直情有一个圣诞专版啊，那个圣诞专版。话俾你听咩？就系咧，起码有咧15个好去处，包括咧西九文化区咧就有旅发局嘅呢个缤纷冬日巡游啦，有一个咧16米啊，高近6层楼嘅巨型圣诞树啊，咁俾大家疯狂打卡啦。 系啊系啊， 六层楼系咩概念咧？就系、是、你基本上咧打卡就零死角噶啦。 系啊 系啊，因为你点都影到个树啊，你6层楼咁高、啊，唔系好似阿 O 咁高，你话哇你个矮仔咁样棵圣诞树，梗系唔可以影到。人哋6层楼咁高啊，应该可以打到张靓卡嘅。 系啊，如果你话喺西九呢类嘢，即系整咁高嘅圣诞树，最大嘅好处就其实喺对面岸都见到嘅。 系 离远，就算你系譬如搭船嘅时候渡海小轮咧，你都好清楚见到棵圣诞树，即系令到成个九龙又好，香港岛嗰边嗰个圣诞气氛啊增加好多。 系啦，咁啊，两大主题乐园咧都有啲巨型圣诞树啦。咁啊，上个礼拜其实我都想讲噶啦。咁啊，海洋公园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啦，有盈利啦。 系、啊， 喂，咁有盈利好开心啊！我邓入边啲威威。司令开心啊！即系嗰只拍下手嗰只嘢， 吉祥物。 你起码有钱，佢哋啲粮食都可以有一个保障先啦，唔会突然间即系啲海洋生物都 系啊， 即系喺生，佢哋都要睇你啲人入唔入去睇。 沙甸鱼都大条啲啊， 系啦，即系类似系咁啦。咁啊，大家 happy 啊，人又有啖食啊，海洋生物又有啖食，咁啊最 happy 啦。咁啊，庙街夜市又开始做啦，呢个庙街夜缤纷。 哦，第一二日反應超級熱烈喎、 啊！呢、這個真係又係要講咯、啊， 牛雜鋪啲牛雜 賣曬、啊，甚至乎連埋嗰啲魚蛋啊各樣嘢都係一早就賣曬，有啲檔口咧甚至乎係八點幾咧。已經要開始做清潔啦，咁佢哋話到啦，最關鍵就係今日夜晚。如果今日夜晚嗰個市況咧都係好嘅話咧，咁啊即係代表呢一個廟街夜市咧真係翻嚟啦。 係啊，我覺得咧個時令嘢都關事。你諗下依家即係嗱，頭先仲有寒冷天氣警告啦， 而家都冇啦。 即係頭咪講緊十幾度啦。喂，如果你即係夜晚黑，譬如收太陽之後又凍翻啲，你喺廟街整個煲仔飯，整串熱嘅牛雜，係咪 啊？ 整碗熱嘅渣雜。 我以前都喺廟街食唔少煲仔飯喎。 係啊，我而家諗到都流口水啊！真係整翻個熱蠔餅食食佢先咯，係咪先？咁啊，絕對係正嘅。咁啊，嗱，今日咧就絕對讀唔曬咧全港主要嘅聖誕同埋除夕活動，我只有輕鬆講咗兩三個啫，仲有。差不多接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仲有十个活动咧。 喂、哎，慢慢讲， 可以慢慢同大家讲、 啊， 因为由依家到咧，即系二月十二月廿四廿五号咧，都仲接近咧有一个礼拜到。咁大家咧可以计划一下你咧究竟想喺圣诞嘅时候留港消费咧，去边度玩啊，边度欣赏下啲靓嘅圣诞灯饰啊。咁有机会再同大家多啲去分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隧分流第二阶段分时段收费方案寻日实施，隧道口设有收费显示屏，显示不同车种不同时段的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朝早去到西隧口视察实施交通情况。林世雄表示，三条过海隧道暂时没有明显车龙，被问到商用车红隧收费倍增，部分成本转嫁乘客，林世雄说三隧当中西隧亦有一定减幅，平均收费大致差不多。至于显示屏被指不容易看清楚，林世雄会听取意见，有需要优化。 我刚刚同運輸署的同事在西隧入口這裡就看過個交通情況，亦都看得到呢是那個分時段收費的運作，包括那個顯示屏的那個操作呢是正常的。就直至到現在為止呢，三條隧道是沒有明顯的車龍的，就行車暢順的。當然呢，今天都是第一個工作天呢，咁其實我哋同埋運輸署同事咧，亦都會跟住都會係睇住，譬如話下午嗰個運作情況啦。其實係大家亦都知道，就話喺隧道收費未調整之前咧，其實係紅隧、東隧同埋西隧咧，其實係小巴嗰個收費咧都唔同嘅。咁就其實喺今次我哋一律收費50蚊咧。其實在三條隧道和以前的隧道收費來說，其實有加有減的，就平均現在我們收50元是比以前三條隧道的平均的收費呢是有沒有上約，因為現在是50元，以前平均都是45元44元左右下到的。 有駕駛者說收費顯示屏看得不清楚，啲字有啲細同埋位置好高啦，會唔會有一個改善嘅空間，同埋幾時會有一個變通 咧？呢一個咧，我哋都會就住呢啲咁嘅收到嘅意見咧，我哋都會睇睇個情況，係我哋如果有可以能夠係提升到嗰個服務咧，我哋必定會做。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案件今日开审，预计审讯80日，本案不设陪审团，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案件借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法院外加强保安，反恐特勤队、装甲车和警车在法院外戒备，现场加设铁马，有几十名警员巡逻，亦有警犬协助。旁听人士和司法人员入法庭前需要接受安检。 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及六名《苹果日报》前高层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黎智英另外被控两项违反国安法控罪，包括同李宇轩等人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涉案的一传媒前高层等人早前认罪，部分人会在黎智英案以重返证人身份作供。日经平均指数报32633点，跌3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90.43美元，卖出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2019.44美元，卖出2019.8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42.36，瑞士法郎0.871，加元1.338，人民币7.119，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较为和暖，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寒冷。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道村。咁意外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啦，同埋红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虾尾新村路啦，同埋平下村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道村。咁意外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啦，同埋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虾尾新村路啦，同埋平下村。咁另外啦，三隧分流嘅分时段收费咧，今日第一个工作日啦。咁而家三条过海隧道嘅交通咧，暂时系畅通噶。咁至于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咧，就大老山隧道啦，沙田入口就有车龙噶，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入思瑞之路的位置。另外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日长沙环道一段都是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日平石村一段都是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另外由于有水管急收，土瓜湾的上乡道去回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至到炮仗街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封了一段的上乡道去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至到炮仗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跟着跟你讲回渡轮消息啦。由于有船只故障，以下渡轮服务就会改由巴士营运，珀丽湾至到中环在上午的8:40和9:40，中环至珀丽湾在上午的9:10和10:10都会改由巴士营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Apple 34。 大家好，我是吴业坤，想知今年有咩最受欢迎嘅国际金曲，边位系最受欢迎嘅外语歌手？咁就要留意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啦！12月23号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时段内有我吴业坤同大家一齐揭晓今届嘅得奖结果。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准备三二一， 一飞冲天，无极飞行。电视纪录片《无极飞行》，跟随非一般机师飞越只能靠飞机才可以到达的恐天极地，由阿拉斯加冰川到南美隐世村庄，再直行墨西哥森林，沿途探索未知国度，欣赏机师超凡的技术与热情。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31准时起飞。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述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号到24年2月26号，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亦都系都几啱而家呢一个天气啊，就系、是、敷一块面膜啊。 哦， 因为呢几日咧，我真系块面咧 干干地， 干到都爆擦甩皮添啊。 系， 所以我都系咁搵敷 嘛。哦， 如果 系甩皮嚟噶， 哦， 系啊，真系系啊。 咁唔紧要，近排可能出镜多，又系要好好保养下自己啦。系啊， 系啊，后 生真系要好好保养啊。 不过讲开敷面膜咧，咁我当然系有嗰啲即系一块块嗰啲，我知道有呢啲面膜啦。我好似以前曾经见过咧，因为面膜我唔系好熟噶，有啲面膜咧好似泥咁样咧，搭落块面嗰度，跟住硬咗之后咧，就成块搣出嚟咁样， 好清洁噶， 系咪啊？ 但如果我想讲呢一款咧，系真系纯粹纯保湿，一清洁面膜系干啲嘅。咁而家咁冻嘅天气咧，不如大家直接敷保湿算啦，不如。 系，不过咧，小白头先讲咧，敷嗰啲面膜咧，即系话最经典噶啦，80-90年代嗰啲港产片咧，被整到成块面好似海底泥咁样嘅， 成日做呢啲样 啊。系啊，咁样好啦，咁啊时势啦，依家就少咗嗰啲叫做涂抹式嘅面膜，好似头先船仔话斋咧，一块块啦，吓一块块咧都。好多唔同嘅品种，譬如咧，我屋企入边有咩面膜咧？曾经出现过啦，有蜗牛面膜啦，声称咧系有蜗牛嘅呢个黏液嘅咁样啊。 蜗牛面膜咧，好似真系由一只只蜗牛嗰个美容技术咧而演变出嚟 嘅。首先我唔明蜗牛系有咩美容嘅价值啦，咁我唔知啦。 蜗牛嗰个黏液，即系佢行过你嘅时候咧，咁嗰啲黏液咧系可以好滋润、深层滋润到你皮肤入边嘅。 嗱，我又唔知啦。总之， 好彩以前做过家有外宠， 系啦，屋企人就有，咁啊攞嚟用下咯，咁啊保保湿、保湿、保湿，锁唔锁水？锁水、锁水， 因为黏膜嘛。 咁我呢啲买一攞，你俾咩我都觉得系好噶啦。第二，我听过咧，我屋企啊吓，突然间搵嘢发现。毒蛇面膜 喎，呢个冇 毒蛇面膜喎，你冇听过啊？ 毒蛇面膜系咪只不过系个噱头？佢个样似即系好似面膜，有啲人时有啲得意样噶嘛。例如我贴咗落去， 系小丸子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变咗啲得意嘅人物。 我屋企都有小丸子嗰啲， 系啦。 咁但系咧，毒蛇面膜咧，闻住咧有啲精华咧喺蛇嗰度提炼出嚟。嗱，讲系咁讲啦，我都系听屋企人咁样讲嘅啫。嗱，我就真系唔熟啦，亦都唔识啦，所以先问下大家有冇听过咁样。而咧。面膜咧都好似有使用嘅期限嘅，即 系 如果你屋企嘅面膜咧系摆咗超过1年以上咧， 可能真係要抌嘅。好多人 都有 expiry day 喺嗰度。 你好多女士咧，其實咧買咧，可能成箱面膜咧，其實咧你根本咧用咗幾塊咧，就全部就抌曬堆填區，其實咧好浪 費。 你會唔會係咁啊，船仔？嗯， 我又唔算買得多面膜嘅，我通常都係用我媽嗰啲嘅。 嚇，係啊， 即係我媽俾我就用啦咁樣。咁所以我 媽咪用咩面膜嘅？ 我媽我都唔係好知啊，其實我見到就拎嚟用 啦。咁又唔好喎，好似啊男仔我就唔係好知整啊，女仔咧。 唔係，咁我媽買嗰啲應該都唔會差嘅，都係保濕嘅。 唔 係， 但係啱唔啱你嘅膚質都關事啊。 咁暫時都未試過敏感咯，都 OK 嘅。 咁都未試過敏感。 未啊，真係 OK 喎。 係咩 ？OK， 好。不過我睇到你而家都有起啲粒粒咯，應該唔關事嘅。 呢個唔關面膜事，係我夜瞓啫。 好啦， 咁好心理啦。如果你肯早瞓啲嘅，就唔使嚇敷咁多面膜啦。不過我見到咧，網上面都有幾多得意嗰啲面膜喎， 係 扮嗰啲主題樂園嗰啲公主系列咧。 呢個係乜嘢啊？頭先小白你 show 出嚟呢個係咩嘅造型？ 呢個係嗰啲主題樂園嗰啲公主啊，公主樣嘅面膜啊，即係例如 出呢個咁咁醜怪， 咁 醜怪呢個人 敷咗落去，你都變咗 似 cosplay 多啲喎，而家 係啦似 cosplay 多。 有好多咩老虎啊，戴喺上面會變老虎啊，變熊貓啊嗰啲啊嘛。 最似啊扮咩咯？扮嗰个俾毒苹果啊白雪公主食嗰个巫婆咯，唔系嗰个女王，女王嚟嘅。最似啊嗰个女王咯，个样贴落去嘅时候咧，个样个个样都系似嗰啲咩噶啦，心底唔好嗰啲人咁样，衰衰地咁样。 哦， 都几得意啊！ 交换圣诞礼物，你收到面膜感觉系点咧？ 我真的会有啲惊嗰份，要睇 budget 啦。如果嗰个 budget 咧都高嘅咧，我就会觉得啊份面膜都应该 OK。但我真系试过收交换礼物，收到份化妆肌肤嗰啲护肤品咧，我真系谂咗好耐用唔用嘅。 哦，因为都惊啊。其实讲真， 唔知唔啱自己啊， 自己好麻烦噶嘛。你转赠有心人，又可能害到人哋块面又敏感咁样，即系都几麻烦。不过我都明点解会买面膜嘅，有阵时有啲公司仲系玩紧嗰啲上下限嗰啲交换礼物。譬如讲紧系可能最大嗰份就唔好超过200蚊咁啊，最平嗰份咧就10蚊底价，咁大家咪即刻10蚊买块面膜咯。你10蚊有喺香港有咩买啊？你老实讲句， 系啊，我有行过嗰啲日式嘅药妆店咧，有阵时见到佢咪嗰啲咩头十位最好买 ranking 嘅， 系啊， 咁 ranking 入边咧面膜通常都系会其中一位嚟嘅。咁我见到其实佢哋受欢迎嗰啲，除咗系嗰啲独立包装嗰啲之外啦，我发现咧坊间有啲嘅，譬如一 pack 入边。一 pack 譬如50塊咁，喂嗰啲咧原來都係好受歡迎嘅。 抽紙式即係好似你拎紙巾嗰款啊 嘛。係 T-shirt 咁樣嗰啲咯。 係啊係，都有嗰款，但我都用過嘅。我覺得冇咁好用嘅。 哦係啊。 我通常咧， 因為快乾啲定係點啊？ 唔係，佢啲精華會留到最底，可能淨係得後面嗰5塊咧，其實係有曬精華。 咁佢嘅設計咧就應該唔應該咁樣？佢嘅設計應該喺個底嗰度搣翻上嚟。 嗯。 咁佢就 係都係一樣嘅。咁佢啲底最尾都係會，即係啲精華都係會積到最底噶。 哦， 你明唔明啊？即系系纯粹摆喺度好耐之后，啲水向下流。 其实咧，我唔理啊，啲精华通常抌咗佢。 哇！啲精华先系精经典、啊。 啲精华先系精华，系咪？ 系啊。 我都好少敷面膜。 唔系，我都明嘅，但我纯粹觉得咁冻嘅天气咁干咧，敷面膜应该系最快保湿 嘅。但系咁冻嘅天气，如果敷面膜戴上嘅时候，咪好冻咯。 系啊，所以我就会着一件 整暖啲先得唔得噶？个面膜我好奇问啫， 应该唔得噶嘛？ 即系譬如你屋企张床，你有啲电毡嘅，咁你暖咗佢先，跟住先打开佢，跟住搭落块面嗰度咪暖啲。 我真系未试过。 如果物理学上咧，其实咧面膜点解要冻咧，就系、是、帮你收缩翻啲毛孔，就唔帮即系想令啲唔好令到啲毛孔扩张，咁多污糟嘢喺入边。 咁我嗰啲精华咪入唔到佢咯？佢一嘢搭落去嘅时候， 因为你本身已经清洁咗噶啦嘛 ，suppose 应该系清洁咗块面你。先再敷嘅， 咁咪深层唔到会唔会噶？要问专家呢、這个，要问专家。 应该就应该 suppose 你应该要清洁咗之后再敷面膜，咁样你就可以落到去啦。 好，够啦， 复杂呢个问题。 我真系唔识啊，好听多个呢个转头话你知先。 大家有冇试过喺唔使做嘢或者放假嘅时候，都有一种静唔落嚟嘅感觉咧？甚至放紧假嘅时候，都会想翻公司 OT。呢一种态度就咁睇，好似冇咩问题。但系如果连放假都要做嘢先会安心嘅人，极之有可能系工作狂。不过乜嘢系工作狂，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时间像一个圈，我把自己扔在里面。追赶太多游戏，天空可以撕去活来过，人静好漂亮。下一下追寻，寻 是未见的结局，还记得你。And we gotta lose it all, build it up, yeah. I can still feel the world is true. Why are we all running, running for? If life is just a game, we all lose it all. 成工作狂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有人对于工作抱有极大的不安，所以被迫集中精神力在工作上面，亦有人是因为责任感太强，试图达成很难的目标，或者你是希望用工作满足自尊心，对于工作的本身觉得非常之愉悦。工作狂会丧失工作以外的喜悦，不论是同屋企人或者恋人的相处，甚至是个人兴趣或者运动，都感受不到快乐。依赖的初期症状就是太过沉迷在某一样事物，而且无法自拔。工作狂就会身心自由都会被工作剥断，成为了工作依赖。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工作狂，你可以试下从一个长远的角度看待自己的人生。你必须要知道，要保护自己的健康和人生，就要改善这种的疯狂工作模式。万一病了，可能会对日常生活造成影响，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引发过劳死的现象。另外亦都可以多方拓展工作以外的人际关系，例如是参加一些兴趣班或者运动团体，那慢慢就会开始对工作以外的事觉得有兴趣的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神光 读心术， 我哋今日尝试咧就系喺食物嘅过程，进食食物嘅过程入边咧，去了解一个人嘅心，到底佢哋想谂啲乜嘢？ 哇！ 嗱，先问下咁多位先，都系两位啫，好啦。你食嘢嘅时候嗰、那个次序系会将啲唔好食嘅嘢食先啦，定系将啲好食嘅嘢第一嘢就嗒咗佢先啦？ 食咗好食嘅嘢先。 哦，你食咗好食嘅嘢先。 系，我系食咗好食。 咁你就同我完全唔同啦。我真系食咗啲 冇咁中意食嘅， 系啦，中意食先。我最后先食最觉得最贵补嘅啲嘢。 即系譬如锯扒咁讲啦，锯扒咧，我会食咗啲蔬菜先嘅。嗱，虽然蔬菜同牛扒都会轮住咁样食啦，但系我最后咧。嗰幾嚿都會係牛扒嚟嘅， 我都係嘅，即係譬如又係同小白個例子好啱啦，即係鵝肝啊特別明顯，你知鵝肝俾一嚿好鬼細嘅嚟嘅啫嘛，咁你成一碟嗰啲半碟咧，我會食曬，最後先食嗰個鵝肝。系啊， 因为我系奇怪啲嘅，譬如大子意大利粉咧，我第一啖一定系食意大利粉嘅，个原因系我中意食意大利粉多过大子 啊。但其他可能有啲叫做贵啲嘅食材，你就会食咗贵啲嘅食材先再食其他，系咪啊？ 哇，咁呢个真系。我谂要 depend， 因为咁贵，即系 fine dine 嗰啲，我应该就未必会食咗最贵嗰样嘢先咯。但系纯粹系因为佢贵，我未必系就系最中意咯。 嗯，系啦，试咗嗰一嘢先系。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平时食饭，我第一样嘢一定系夹菜先嘅， 系 因为我好 中 意 食 菜。 哦，咁啊，你嘅习惯，啲人就可能如果唔知嘅话咧，就以为你都会留翻自己最中意食嘅嘢摆最后。 系啦， 其实原来你系中意食嗰啲咧。粗啲嘅， 系啊，其实我中意食粗啲嘅嘢， 中意食粗啲嘅嘢先。 唔关事嘅，我琴日先睇到一个报道，如果你系屋企冇乜钱嘅，你清茶淡饭，即系食青菜，人哋又话你冇钱，你啊试下你一个大有钱佬啊， 系啊， 跟住啊啲人就话，哇，你真 系 好识得养生 啊，食菜、 啊，你真系好健康、啊， 几有钱嘅人都系食青菜噶啦， 咁样咩食生菜，你又食生菜，我又食生菜， 好啦，喂，除咗呢个次序之外咧，原来仲有第二种嘅次序噶。人类有部分人咧，佢哋会中意将食物嘅过程、进食嘅过程入边咧，就将佢分颜色嘅，即系例如我可能会食咗红色嘅嘢先，例如一碟嘅三椒炒意粉咁样啦，或者三椒炒乌冬咁，咁佢会食咗啲我想食红色嘅青椒，嗰啲椒先嘅 灯笼椒， 跟住先再食咧就系黄色，最后食绿色咁样食嘅，即系当交通灯咁样食嘅。有部分人佢哋嗰个次序咧。是按照住呢一个嘅顺时针嘅方向食嘅。 哦，顺时针。 即系例如一碟嘢，如果佢本身已经系好似譬如飞机餐咁样，佢、会按住翻佢嗰个顺时针个次序去到摆。咁、呢个当然都可能会同厨师佢自己摆位嘅时候咧系有少少关系啦。咁、可能后期养成咗一个习惯。咁但系咧，其实原来有唔同嘅人，佢哋亦都按照住唔同嘅情况去进食嘅时候咧，系表现住佢哋某一种嘅执着嘅。即系例如首先。如果我哋都已經係可以，譬如將中意食嘅嘢同唔中意食嘅嘢慢慢侵下侵下咧，咁都代表我其實我哋嗰個堅持咧，其實唔係好強嘅。咁但係如果你再極端啲嘅，去到已經分顏色去到進食嘅話咧，其實呢啲人做嘢佢哋通常都會比較上井井有條，咁亦都會對。亂咗佢哋自己嘅章法嘅話咧，其實佢哋幾抗拒嘅，係、啦。咁呢啲嘅亦都係叫洞察到咧，就係原來唔同人喺食嘢嘅過程入邊，有啲當然食得快啦，咁嗰啲就最簡單食得快，即係代表其實佢真係好唔想浪費時間，或者佢真係好趕時間嘅。咁有啲食得慢啲嘅，甚至乎有啲人咧，原來會按照住佢嘴嚼去決定佢到底幾時先至去吞咽嘅。咁、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身邊嘅人，到底佢哋食嘢嘅時候嗰、那個章法係點樣？ 好啊， 可以揣摩到咧，原來同佢平時處理工作日常事務咧，係某程度上不謀而合嘅。 嗯，離別這刻都不算錯，認為這刻感染很多，仍舊記得彼此最燦爛的笑就最好。臨別要通宵細數，如同共你三的航道，燈火的光芒太耀眼，如捉你望好。任作品如何必，任角色如何影，共你到經歷長大，長大之後更珍惜。再見。请侬 听过有 Sika 嘅再见有时，咁啊翻工翻学都有时啊，应该咧好多学生哥啊或者打工仔咧，其实咧翻多几日工咧，差唔多迎接个长假期噶啦吓，咁啊，所以即系心机旁边你顶住啊，系啊，因为下个礼拜咧就已经系25号啦，咁啊25号之前有啲朋友真系攞多几日假，咁啊希望大家有个开心嘅假期啦。早晨，早晨，投资 O2O 9:10嘅时间啊，同大家跟进下上个礼拜美股都升得几夸张下嘅，咁啊，特别系道指啦，道指咧上个礼拜五咧收市啊吓，咁啊再创收市新高啦，升咗56点噶，亦都咧呢个新高咧系一个历史性嘅新高嚟，好夸张。咁啊，转个头咧，转个角度睇埋标指啦，标指咧跌不足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52点啊，全个礼拜计啦，咁啊，道指、纳指、标指全部都有升啊，三大指数咧都系连升7个礼拜啦吓，港股 ADR 要跌嘅，咁但系咧贴士啲睇下，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只系低水90点啫，都就算系跌都唔算跌好多，咁啊，形势上啦，咁啊港股都去翻有少少回稳嘅迹象啦，究竟系咪重拾上升轨道咧？咁就要睇下呢个礼拜咧，即系礼拜初嘅一啲表现啦。值得一提咧，油价结束咗咧7周嘅跌势啦，有止跌回稳嘅迹象啦，咁啊。关于咧投资市场嘅资讯，转个头咧，大家就可以多啲去了解一下啦。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100%。 早晨，各位听众，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亲子100%吓。咁啊，今天喺我哋直播室入边邀请到咧就系智威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 Tammy 喺度嘅。早晨 ，Tammy。 早晨，小白。 我记得咧上次就同我哋倾过，做父母其实好多时都想我哋嘅小朋友咧就面对一啲挑战嘅时间，纵然咧系有挫折嘅，但仍然能够咧好快脆重拾翻自己嘅情绪，咁啊继续快马加鞭做翻好嘅。咁但系父母有阵时咧都好容易教小朋友教到自己都气馁，容易猛整啊，可能出言又唔小心得罪咗啲小朋友啊，咁啊自己都唔觉嘅。咁 EQ 方面作为父母啦，有冇啲特别嘅方法系可以调整得好啲嘅咧？或者有啲乜嘢？我哋是一定要做得好的呢？ 剛才你这样讲的时候都想起很多家长的分享。我有家长跟我说，他说他教小朋友 ABC 的时候教到非常非常之敏感。因为他说他的小朋友懂得讲 ABC, 但是认的时候无论怎样认都认不到。家长就真的很气馁很挫折，然后就是真的发晒恶这样指着他，这个 A, 这个 B, 这个 C, 但是然后小朋友转过头都是不记得了。 是这个我都经历了和经历紧来的。 經歷緊 係啦，因為我兩個小朋友， 所以就係我諗係即係就如果淨係講話教 A B C 已經可以讓家長嘅情緒咁穩陣嘅時候，我相信其實喺平日育兒路上面，即係我諗每一個爸爸媽媽都真係唔容易啊。係啊，咁就但你話其實可以點樣去管理或者點樣去適應咧？我自己反而會覺得最緊要係我哋接納自己其實係可以嬲咯。因為好多家長咧，其實佢一鬧完小朋友咧，或者一穩陣咗之後咧，佢就會覺得自己啊，其實唔應該。我应该好有耐性对我小朋友的，我应该是知道他有困难，我应该协助他。咁呢个谂法当然冇错，只不过就 系 好多时候家长咧，其实就会好快，好快就 系、 是、啊忘记咗自己头先好嬲，自己好挫折，哦、即系冇喺呢个地方度为自己都停留。 系啊，有啲家长系一嬲就已经即刻心灰咁加我喜事咁样，呢个世界真系美丽，呢个世界真系好正咁样。 系啊，即系好努力去即系尝试俾一个即系正 正向嘅環境啦，或者一個好好嘅管教環境小朋友。不過我哋成日都講嘅就係、是情緒咧，我哋都講噶嘛，上一集都講啊，要同理小朋友嘅情緒啦，要幫小朋友嘅情緒做疏導啦。 嗯。 但家長有時忘記咗為自己呢個部分都去做。 嗯。 其實啊，其實你嬲即係都講緊一啲嘢俾你聽噶喎。係。但係家長有時就啊，唔得唔得唔得，我唔可以嬲，我唔可以嬲咁樣，就即係變咗對自己嘅情緒少咗一份嘅接納。所以我覺得反而就是我哋先去問一問自己、就是，就係啊，係我頭先嬲，其實我嬲緊啲乜嘢咧？啊，到底小朋友乜嘢其實牽動緊我情緒咧、 嗯？ 而我哋常見家長會嬲嘅情況咧，就是其實佢本身嗰個生活已經超載，佢面對住好多唔同嘅壓力，佢嘅重擔好多，佢嘅負擔好多，令到佢其實係冇咗一個心力去再去即係照顧到小朋友啊，再去好有耐性去照顧到小朋友。咁所以變相係。你已經冇心力冇耐性嘅時候，你再去責怪自己，再去自責嘅時候咧，其實你只會更加冇心力，更加冇耐性。 係，其實家長由小朋友未出世嘅時候，成日都喺度諗啊，我希望佢第日就健康成長咁，好、簡單嘅。咁但係當佢真係健康成長嘅時候，就開始要求越嚟越多啦。 嗯， 我想佢頭十名啊，我想佢又識咩樂器啊。其實我哋對小朋友。原本純粹希望佢得到快樂嗰個感覺咧，都好容易會忘記。咁、如果你真係小朋友喺嗰刻，哇，令到家長都好憤怒、好嬲啊，有啲咩急救嘅方法呢？ 急救嘅方法 系啦，急救先。 所以咧，我哋自己，我哋咁样谂啦，就系、是、咧，其实如果你真系对住小朋友好嬲、好敏感嘅时候咧，可以同自己讲啊，其实我系可以嬲嘅，但系咧、我只系唔会因为我嘅嬲咧而做咗啲令到自己好后悔嘅事。系、因为咧，都真的，我以前咧都接触好多即系弱儿嘅家长咁样啦，都见得到嘅，即系十个有十个，其实打完小朋友或者系真系伤害咗小朋友之后，其实佢系非常之后悔， 无 论系冲凉嘅时候或者瞓觉嘅时候，自己都喊得好紧。 因为佢哋知道嗰个俾小朋友嘅阴影咧，同埋小朋友对自己嗰个信任系自己摧毁咗。 所以就变咗，其实即系、我哋都要提醒自己就系、是、咧，虽然你咁样之后可以同小朋友讲对唔住、可以同小朋友去做翻啲修补关系，但系其实嗰个嘅路咧会系唔容易行，即系变咗嗰个代价系好大。 系， 即系我哋意识得到，哦，原来我哋呢一个冲动嘅举动，其实系会为自己带来一个相对难去处理的后果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能够在那个位置停一停。不过大前提就是我们都要接纳自己，就是其实是可以生气的。因为我经常都说生气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体信号，去告诉你其实可能你身体，即可能你最近有些东西压力很大、或者可能最近真的有些需要，你长时间都得不到满足。那就变了都是一个、一个入口给我们重新去关顾自己，去认识自己，照顾自己这样。 是，父母都不单只是凑小朋友的时候需要情绪管理啦，可能自己在工作上或者生活上都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咁所以那个负能量堆下堆下，翻到屋企就容易变成一个引爆点咯， 系可能就会发泄咗喺小朋友身上 嘅。系啦，咁我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即系父母嘅情绪管理得会好啲嘅咧？ 我哋有时咧开家长组嘅时候，都会同家长做啲练习咁样嘅。 系， 我自己觉得呢个都几好。 嗯、 就咧，我哋因为我呢个咧，我自己参加另一个课程嘅时候，即系导师带我做过一次咁样啦。佢就话咧，将我哋每一日嘅行程咧，咁就记录落嚟，可能就分咗八项、十项咁样啦。咁、然后咧就系、是、一个回顾，睇一睇你自己一个日常里边咧，有几多个系你觉得系一啲滋养性嘅活动，系啦，边一啲咧系叫做消耗性嘅活动。 嗯、 而我哋好留意得到咧，其实爸爸妈妈即系因为站紧好重啦，咁所以就变咗好多时候剩翻嘅全部都系即系唔系减好，就系、是、一啲。冇加好嘅狀況咁樣，咁就變咗我哋都唔難理解。當你嘅生活全部都冇一個滋養啊，你冇地方重新充電嘅時候咧，你係好難再有一個好好嘅耐性同精力去面對小朋友。所以我諗第一個部分就係我哋可唔可以喺我哋日常裏邊咧多一啲加好，多一啲滋養性， 令自己快樂嘅事。追劇算唔算 咧？我諗就係、是、我諗有時都睇得到就係咧，每個家長嘅家好唔同嘅。有啲家長咧對佢嚟講啊，做瑜伽係家好。 有啲可能係啦，運動 係啦， 有啲可能煲劇係 啦。但係對我嚟講咧，啊做瑜伽係一件即係減好嘅事，好消耗性嘅事。 對我嚟講都應該係嘅，因為我將隻腳擺唔到落個頭嗰度。 係啊，咁所以就變咗其實啊，你話啊，我哋都成日講啊，愛自己照照顧自己，愛惜自己。咁我反而覺得就係我哋將個定義加翻俾家長咯。 係， 即係家長覺得邊一樣嘢對佢嚟講，佢真係打。从心底喜欢，但系从心底可以补充到佢能量嘅话，我哋就即系让佢即系可能就喺个生活里边多加少少。 有冇话个比例一定要一比一噶？例如我同小朋友对佢或者对公司嘅时候，或者对我工作或者生活各样嘢，我减开个四个。 而每一个减好可能都是维持一小时的。咁我要揾翻相應嘅時間，例如四個加好，嗰四個加好，起碼都有三個鐘咁樣。有冇呢啲 theory 咧？ 我自己就覺得咧，其實就多一個呢啲咁樣嘅應該或者係要咁樣嘅時候咧，又係家長另一種嘅壓力。反而我覺得每個家庭嘅狀況唔同，家長面對嘅即係責任都唔同。所以我只係覺得就我哋有意識地喺我哋生活裏面多一啲加好，我哋已經係好足夠咁樣。 哦，係有陣時啲加好可能係小朋友嘅一句説話，爸爸今日辛苦你啦，爸爸飲啖茶咁樣，咁可能嗰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加好， 好大嘅， 所以未必同時間係有一個好有個對比啊，係啦，有關係，係反而嗰個性質嘅問題。 係，不過都幾多家長講姑娘，我真係好多工作咧，好多責任咧，真係好難抽到時間。咁我諗我都明白嘅，不過我諗有個家長分享咗個字，我覺得都幾值得大家即係同大家分享。佢就話咧，雖然咧我嘅生活裏邊咧都真係好難有加好。冇咁樣嘅空餘，但係咧佢都盡量可以喺一啲叫做中性嘅活動裏面咧，其實去揾一啲嘅樂趣、例如咧，即係煮飯呢件事都係辛苦噶啦，特別係即係天口熱嘅時候要喺廚房度煮飯。但係當我去意識，即係重新去諗呢件事就係、其實我煮飯係為我嘅小朋友有一個健康嘅即係午餐啦，又或者係為一家人有一個一齊食飯嘅時光咧、其實對佢嚟講又可以喺一件中性嘅事裏面揾到少少嘅意義同價值。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喎，即係唔一定係一定要揾一個家好啊。但係如果即係喺一個中性嘅事裏面，其實我哋揾到佢當中嘅樂趣同埋喜悦。都是可以是一个对自己有滋养的过程咁样。 系咁啊，家长不妨试一试呢个方法啦。喺自己日常生活入边咧，就有啲加好，有啲减好嘅，先写咗出嚟先，了解一下自己每一日嗰个正能量、负能量个来源喺边度，然后就可以做一个简单啲嘅统计调整。咁啊，令到自己咧喺屋企上面就冇咁容易，好似一個炸彈咁，爆炸嘣一聲，咁啊影響到屋企，即係真係嗰個幸福啊快樂嘅感覺咁就唔好啦嚇。咁啊多啲自我調整同埋自我觀察一下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ammy， 拜拜。 唔該曬小白，唔該。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線。 蜜袋鼯呢一种嘅生物算系夜行动物嚟噶，佢哋有住特别大嘅眼睛，同时听觉同埋嗅觉亦都相当发达，可以喺漆黑嘅环境入边揾到食物，避开佢哋嘅天敌。换句话嚟讲，饲养佢哋嘅话需要特别嘅技巧噶，要留意光线太过刺眼嘅日头啦，蜜袋鼯多数都会匿翻喺你嘅箱入边。食物方面要注意啲乜嘢呢？有啲人睇到蜜袋鼯嘅名字，应该会觉得佢真系好卡哇伊，应该中意食甜嘅嘢嘅。蜜袋鼯原来的而且确喜欢吃甜嘢，咁但系唔可以俾佢食太多嘅。有袋目动物对于高血糖嘅调节功能咧，其实唔系咁好嘅啫。糖分以及脂肪含量过高嘅食物会威胁到佢哋嘅健康噶。蜜袋鼯呢一种嘅生物咧，属于杂食性嘅动物，摄取嘅营养都系以蛋白质食物为主啦。而野生嘅蜜袋鼯中意食各种嘅昆虫，尤其是进入繁殖期啊，蛋白质嘅食物摄取量更加高达50%以上添。除了昆虫，原来他们也都喜欢吃水果和树物的。他们是属于群体性的生活物种。换言之，人工饲养的蜜袋鼯做宠物的时候，最好都是养一对。缺乏同伴的蜜袋鼯可能因为生活太过无聊，会令到他们容易生病的。想知道更多和动物有关的有趣事情，那就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最后也会颤抖，为何华丽到最后也会变丑？恨时间不会退后，但回忆多么深厚，岁月流过了不可补救。与你分开之前，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在追究。与我分开之前，还像朋友，或是预备暗中与别人邂逅。 在各自各时光中互搏斗。原来睡累到最后也会扬手，原来承诺到最后也会失守，任时间掌控宇宙，或回忆根本虚构，岁月埋葬了不可拥有。与你分开之时，只能够顺着那感受，随缘的放手。当伤害扩大到难接受，尚有些事情要怀旧。与我分开之时，还将朋友，或是现在已经与别人邂逅，在各自各时光中互奋斗，遵守战胜了光阴再聚首，爱是放，爱是守。你分开之后，定能够顺着那生命无常中放手，当思念继续循环永久。 佢名字系吴耀坤，坤哥啊，有呢首作品《分手前中后》。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嚟到星期一嘅朝头早，同一时间亦都要揾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6:35有咩睇呢？ 咁送俾大家有认识人大政协。今晚呢请嚟嘅嘉宾呢就係全国政协委员魏炳刚。佢会上嚟节目嗰度同大家畅谈一下呢对国家科技发展佢有啲咩感想。同埋啦，培育香港青年喺创科方面呢佢有一啲经验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节目呢另外请嚟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车宏健。佢会讲下呢培育香港青年人对国家认识和认同啊，呢一方面佢嘅见解。有兴趣朋友记得傍晚6:35呢个认识人大政协要留意一下啦。 系都知道香港人而家多咗好多都系喺创科方面嘅投入啦，身边亦都有朋友系做呢一样嘢嘅。见到嗰可能资源上面，佢哋话啊唔系好足够啊，但系其实呢样嘢真系好有前景咁、啊、样。咁相信香港亦都可以同国家学习啦，咁啊知道更加多点样可以培养翻青少年对于创科方面嘅兴趣，或者系点样可以投入呢一个事业嘅。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就记得留意6:35嘅认识人大政协啦。去到8:00嘅大师对谈，今次系讲啲咩咧？ 节目继续请嚟嘅主持人啦，建筑家阿阮文涛咧，咁请嚟唔同界别嘅建筑大师咧，同大家对谈一下。嗱，今晚咧佢请嚟咧。香港著名的建筑师冯永基上来倾下偈，他们先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冯永基他的传奇一生，同埋啦，他会讲下咧，佢一个题目真的很特别。香港咧地少人多，我哋起楼咧密密密噶嘛，但他们咧原来觉得真正的美是留白。冯永基咧，他觉得咧留白咧就是一个人生态度嚟嘅。咁究竟佢点样可以喺佢嘅人生同埋佢嘅建筑学上面演绎呢一种留白呢？有兴趣认识啊佢嘅朋友呢记得今晚8:00要留意大师对谈啊。 咁有韵味啊。 係啊。 咁有禅意嘅留白，因为人生一定要留白先靓啊。 係对呢个都系佢嘅理念嚟。究竟喺香港咁密質質嘅地方留白係可以點樣做呢？我都係好有興趣啊！ 係咯，好難喎、啊！香港寸金尺土，大家都寧願冇留白噶嘛，都要用盡啲位噶嘛。 係啊，真係冇辦法啊嘛，我哋個地方用啊嘛，係啊。 係啊，咁啊可以睇下實際上佢會點樣做啦，即係將建築融入美學啦，留白亦都可以配合翻佢人生嘅一啲哲學啦。想知道更加多就記得留意今晚8:00嘅大師對談啦。去到10:30嘅無極飛行，今次係飛去邊呢？ 今次咧咁啊，飞去一个好应节啦，冬天啊嘛，飞去一个冰天雪地嘅地方，就系、是、加拿大嘅魁北克啊。每逢冬天咧，魁北克都嗰个景色好壮观嘅，就系、是、冰天雪地啊，嗰啲海陆两路咧都被冰封。睇开无极飞行嘅朋友知啦，即系嗰啲地方咧通常得飞机到嘅啫嘛。咁魁北克咧喺冬天嘅时候咧，水陆两路都冰封咗，所以只可以靠飞机出入。今集我哋嘅主角飞机师啊，斯巴斯坦咧。 就是冬天的時候才會出動的。他本身呢是一位前航空公司的機長，揸開民航機的，但現在呢他就揸住他的小型飛機或者一架水上飛機去做真正的空中小巴去接載當地居民的。節目呢會看看他的飛機呢怎樣可以在個雪地上面起飛，即是那條跑道是雪來的。另外啦，佢會帶大家睇下當地咧白雪蒙蒙嘅地方，有好多特別嘅動物，好可愛嘅。譬如咩咧？譬如肥嘟嘟嘅海豹啦、黑熊啦、麋鹿啦，嗱，佢真係可以走埋去嗰度一齊玩嘅。帶大家睇可愛動物之外咧，亦都會睇下認識下當地好可愛啲當地人啊！即係當地好冰天雪地，好凍，零下幾十度嘅，但係當地人唔怕凍嘅，成日開 party。扮鬼扮馬玩好耐嘅，斯巴斯坦會帶大家去一起去開呢 party。咁想認識當地多啲，想認識佢嘅特別嘅飛行模式多啲嘅話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無極飛行啊！ 今集內容好似特別開心嘅喎，之前嗰啲咧都會講下啊點樣救治啊，今集咧好似真係講多啲係嗰個當地嘅生態或者點樣同當地人開 party 喎、 啊。係啊，就嚟聖誕節啦嘛。 系喎，普天同庆，同埋我都有兴趣。自我喺度谂紧，如果咁冻嘅天气揸飞机，佢啲机件会唔会结咗冰咧？ 哦，你真系啱，佢当中遇到系有呢一个困难嘅。大家想知道点样解决，真系要今晚留意一下。 冇错，一定要留意今晚十点半嘅无极飞行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再倾过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隧分流第二阶段分时段收费方案寻日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到西隧入口视察交通情况。他说今日是新措施实施后的首个工作日。三条过海隧道暂时没有明显车龙，运输处会继续留意。被问到商用车红隧收费由10元增至50元，会否将成本转嫁市民，林世雄说新收费有加有减，驾驶者可按情况灵活使用不同隧道过海。至於顯示屏被指不容易看清楚，他說會檢討，如果可以提升服務一定會做。被問到出行易應用程式昨日曾經顯示不到收費情況，運輸署署長李仲恩說昨日下午大約3點發現出行易應用程式查詢數字較多，系統一度回應緩慢，跟進後回復正常，並將顯示收費和其他功能分開處理，令系統運作更暢順。港鐵表示，內地鐵路部門和港鐵商討後，廣深港高鐵將在聖誕假期間加強服務，12月22日至26日和12月29日至1月1日期間，每日增加11对，即是22班往来香港和深圳的高铁列车班次，每日列车班次增加至超过100对，车票即日起发售。新增的列车班次包括10对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福田站的列车，以及1对往来深圳北站的列车。所有新增往来西九龙站和福田站的班次都適用於靈活行即日變更車次安排，可供乘客選擇改乘。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蘋果日報三間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罪，案件今日開審，預計審訊80日，本案不設陪審團，由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案件借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法院外加强保安，反恐特勤队装甲车和警车在法院外戒备，现场加设铁马，有几十名警员巡逻，也都有警犬协助。旁听人士和司法人员入法庭前需要接受安检。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及6名苹果日报前高层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黎智英另外被控2项违反国安法控罪，包括同李宇轩等人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而 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涉案的一传媒前高层等人早前认罪，部分人会在黎智英案以重返证人身份作供。韩联社报道，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今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南韩军方正就其飞行距离、高度、速度等参数进行分析。南韩指是北韩连续两日的导弹挑衅。南韩在当地昨晚大约10:38侦测到北韩从平壤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表示，侦测到北韩很可能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并指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的海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较为和暖，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寒冷。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82点，跌109点，成交金额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54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东方甄选30.9升4.65，友邦保险67.4跌咗5毫，腾讯控股67.35升5.5，东方甄选是30.7升了4.5，阿里巴巴72.6，阿里巴巴是72.65升1元，美团83.25跌7，比亚迪股份204.8跌3.8，中国平安33.6跌6毫，网易161.5跌9，安踏体育74.9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2，日元142.38，瑞士法郎0.871，加元1.339，人民币7.119，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2568点，跌401点。港金报18790元，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1.19美元，卖出20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今日三隧分流啦，分时段收费第一个工作日嘅，咁而家三条过海隧道嘅情况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嘅入口咧系畅通啊，红隧嘅港岛入口系畅通，九龙入口咧就系理工湾位对出咧就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咧就系车多，咁比半个钟头前嘅龙尾咧就短咗好多啦，去到元芳，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元芳，咁港岛嘅入口都系正常啦，咁而最好咧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和港岛的入口都是畅通的，东隧的港岛和九龙入口这个时间都是畅通的。另外路面方面就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去返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由于有水管急收，土瓜环的上乡道去返码头围道方向，介乎九龙城道至到炮仗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的，封了一段的上乡道去码头围道方向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33岁，嚟自韩国嘅呢一位创作型男歌手吓，亦都系一位咧，即系 DJ 咧，同埋一位咧音乐人嚟嘅。今次呢一首歌好啱听啊 ，Sean That Summer。 이계절은매번낯설다생각도표정도없이창문을열어두고서침대에몸이었다아직뜨거운낮의온기에눈을뜰수있다면 其实2009年他已经出道，可以说是一位很有经验的音乐人。本周停留不动占 Hong Kong Top 10的第九位，来自韩国的创作歌手 Sean That Summe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冬至大过年，家人大过天。 我是泳儿，我最想提醒我妈不要走几个钟路当做运动啊，走到脚痛又腰痛真是被她激死啊。散步本来是好事，但不是成日这样行咯。我讲了好多次她都不听，现在在这里提醒她，那就应该听了啩。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剧830公造迪丽尔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这个辩方律师他灵活转化为引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这个人都挺犀利，每行一步都拿捏住我国的法律。 最终张婉瑜用生命拎回来的证据又能不能够帮到这宗案呢？ 国剧830公造，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晨光Morning Call。 早晨啊，9:42，晨光Morning Call嘅时间咧，今日礼拜一咧就系开放咗啲空间咧，就系俾啊。我哋香港电台嘅网页版入面啦，咁你又有个空中点唱， 九十五周年啦， 系啦，咁空中点唱入面有啲咩点唱啊？船仔今日 系有一个咧叫 Ron Sun， 咁佢就希望送俾卢永文嘅，咁就话啦啊，希望可以陪你一起，陪你一齐喺忙碌入面喘息唞下。咁另外亦都有 Chan Ho Sen， 我希望我读啱啊，亦都系送俾佢嘅屋企人嘅。因为咧，佢都希望系可以送一首跨越三代人嘅歌俾佢哋。 哇，咁啊呢只就绝对老中青都啱听啊！与此同时咧，咁啊都收到啲电话嘅。其实本该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都有啲听众朋友阿 Sam 啊，阿 Sam 哥打电话嚟话，希望我哋成个二台啦，所有主持人咧都开开心心嘅。特别系咩？特别阿崔杰彤， 系、哦、 啊， 系啊 ，fans 嚟嘅咁啊，我哋新生活嘅主持人啦，都系我哋二台嘅节目主持人。咁啊，大家都圣诞快乐啦，啊，平安幸福啦，咁啊。带嚟呢首作品咧，系空中点唱嗰位听众朋友咧去拣嘅，就系咧陈卓妍嘅《留一天与你喘息》啊。 无数次独个哭喊和叹息。迷失了我苦恼忐忑，缠住我只有琐碎记忆，却竟得到你呼应，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无声地和许地，怀中有你让剧真暂停，平静里安躺，洗散日没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众向往，其实我只想洗散日没暖光，没说出口，心声可以释放，曾持续过苦恼彷徨，却是你留住得一天也耐看，无数错或对嘲笑和对比，谈爱说痛不过声死，唯独有一刹把我救起，只一种永远的你，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由衷的真心的平静里安躺，洗散一抹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众向往，其实我只想洗散只想一起躺进暖光，荡进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忘记旧年华，一直对望，是我只想找到这线曙光，奈何。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見到一啲相當之特別嘅咖啡，唔係喺香港嘅嚇。咁呢個咖啡咧，佢賣嘅嘢咧都相當之極具創意。咁啊咖啡通常大家都係飲下咖啡嘅啫。好啦，先講佢一杯嘅cappuccino。咁啊 cappuccino 普通用嗰啲咖啡杯裝住啦，然後佢上面咧嗰啲 cream 咧係螺旋式嘅 cream 嚟嘅。好啦，都算啦。咁你當你當你 cream 多啫，佢喺上面嘅 cream 入邊咧。就好似一盤嘅，佢就好似一嚿大嘅雲咁樣。不過咧，入邊咧就放咗好多咧，切到細細件嘅水果，咁有藍莓啦，有士多啤梨啦，咁放喺上面有一個好輕浮喺個 cappuccino 嗰個感覺嘅。咁呢一個嘅同埋仲有香橙，其實橙配咖啡有陣時都會撞到啲味道，我覺得都幾 flash 啊！ 我想睇張相，我以為係甜品嚟嘅。 唔係啊，其實佢將個甜品咧就好似變到袖珍型咁樣。咁、一個其實 cream 真係好輕，所以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佢可以托住嗰啲水果咧，咁令到你嗰個眼前個感覺咧就好舒服。咁亦都覺得自己飲高杯咖啡咧就更加唔單止只係一杯咖啡，咁有其他嘅味道喺度。 你咁樣講咧，我突然間諗起我以前細個，都唔係細個，我整過一個叫雲蛋啊，即係咧將你個蛋白發咗佢。發到變一嚿雲咁，即係拎去焗。 你竟然做過呢啲嘢啊！ 焗完之後再擺翻蛋黃落去，咁就好似一個陽光加嚿雲。 係啊係啊，其實雞蛋有好多唔同嘅整法，呢個係其中嘅一個。 咁嗰時疫情悶啊嘛，咁你就會開始研究唔同嘅食 材。做廚神嗰陣時， 係啊，嗰時真係 逆境廚神啊！嗰陣時 係啊，逆境廚神啊嘛， 疫情廚神咁樣。 係啊，嗰時整咗，都幾易整啊！我覺得怪怪地咯，即係你當好似疏芙蕾咁嘅質感，然後。疏芙蕾蛋咁样嘅质感咯，但佢系蛋嘅咸味，即系唔系嗰只疏芙蕾 所以几特别啊？你唔觉咩？ 系特别啦，同埋我就觉得哇，啲餐厅买卖$90一嚿， 系啊， 我自己整一只蛋啫，咁样 咁啊发出嚟嘅系技术嚟嘅咋，买嗰个技术含量咯， 系咯，同埋佢唔可以摆太耐啦，佢会塌嘅， 系啊，会塌噶，好快脆就会淋咗落去啦。好，咁另外一个咧，我觉得几 wow 到我嘅咧，就比头先嗰个 cappuccino 咧更加厉害嘅，就系佢系一杯。普通嘅望起上嚟只係一杯普通嘅咖啡，咁呢杯咖啡咧，佢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啲咩咧？佢好似玩魔法咁樣嘅。咁呢一間係位於名古屋嘅咖啡啦。咁其實佢都唔係開張咗好耐嘅啫。咁今次呢一個咧就將咖啡同埋vanilla 雪糕就擺埋咗一齊嘅。咁嘅做法咧其實係咁樣嘅，佢就先將呢一個嘅 vanilla 雪糕咧就放咗喺嗰個。雪糕杯嘅中間，好似一柱擎天咁樣嘅，即係你當好似有個圓柱體咁樣放咗落去啦。好啦，咁你放咗落去之後咧，咁呢個係怎望落去就係一個雪糕啦。其後咧，佢就會再加黑咖啡，係、加呢個黑咖啡入去，咁佢就圍住嗰個嘅。因為喺個雪糕杯嗰度啦，咁啊圍住咗嗰個嘅雲尼拿雪糕，咁啊喺側邊慢慢，因為佢唔係好熱啊， 係 佢唔使好熱嘅，如果唔係就即刻溶曬啦。咁你仲見到好清楚咧，有一個嘅叫做雲尼拿雪糕啦，亦都會見到啲咖啡浸住咗個雲尼拿雪糕。咁佢呢今次呢一個 menu 上面咧，佢就叫做咖啡啫喱，咁佢就大概賣680 yen 到嘅，呢、這個賣680 yen。好啦，咁放完呢一個之後咧，其實呢、這個甜我可唔可以叫做甜品我都唔知啊，因為佢咧。做完咗呢個過程之後咧，佢就會叫你等等先嘅。 係， 佢就會再落另外一種，佢稱之為咧神秘嘅魔法劑。 哦，但係呢個咧就係嗰啲秘製嘅一啲 商業機密嚟嘅。 呢個就真係商業機密啦，因為我揾咗好多報道咧， 都冇講入邊嘅成分係啲乜嘢。 佢哋淨係叫呢杯咖啡咧叫做魔法咖啡。 哦 ，magic coffee。 系啦 ，Maho Coffee 咁样又系啦。咁、呢个 Magic Coffee 咧，咁佢就放埋呢一支神秘嘅魔法液落去之后咧，佢就会叫个客人咧就等3分钟。 啊， 通常咧我喺日本嘅咖啡试过嘅时候，佢通常等呢啲时间3分钟、5分钟、10分钟咧，佢、都会摆个漏斗喺度，即系好典雅嘅。 即系同埋话俾你听，我喺限时之内可以完成得到。 系啦，咁佢做咩咧？原来佢放完呢一个漏斗喺度之后，咁计时啦。几多3分钟，咁你拎走佢嘅时候咧，佢就话你已经可以享用呢一个甜品啦。佢就会用甜品去称呼佢，因为佢中文亦都系叫做咖啡啫喱嘛。 系， 咁啊，原来倒完呢一啲嘅神秘魔法液之后咧，你头先所见嘅云尼拉雪糕啦，云尼拉雪糕都仲系雪糕嚟嘅，但系嗰啲咖啡咧已经全部变晒做即系啫喱。咁你佢系要用匙羹咧去到滗出嚟食嘅。咁而唔少嘅食客咧就话到食落去嘅时候有一种咧。 好，我哋就应该会觉得譬如好似大菜糕嘅感觉嘅。咁、有一种日语呢就称之为呼啊呼啊，即係好似有喐下喐下蹬下蹬下嗰种嘅啫喱状嘅感觉。咁、实际上嚟亦都好冰冰凉凉。咁亦都因为有维尼拉雪糕啦，啲味道撞出嚟呢亦都好好香同埋好浓郁。 幾有趣、 又有咖啡味、又有维尼拉雪糕嘅味道，而且仲係用咗一种咁特别嘅方法呢去到食咗头先倒出嚟嗰个咖啡。 佢嗰个魔法剂莫非係鱼胶粉？ 佢有机会係差唔多嘢嚟嘅， 开始解拆究竟 差唔多嘢。 鱼药粉呢， 但佢点能够喺咁短嘅时间之后咁精准去到做到咁，因为佢除咗倒之后佢唔会又捞啊整返靓佢啊。咁呢个亦都係佢有个技术喺度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大家去搵咖啡嘅时候呢，边度都好搵一啲得意啲嘅咖啡，原来喺一个咁样嘅过程入边咧，都可以成为一间咧就网红咗嘅咖啡店啊！ 喺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嘅理由，有本地同来自世界各地嘅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同嘉年华嘅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系我哋嘅舞台。开心就喺你身边，大家一齐嚟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我的享乐时代。 琴日啲跑友啊，好开心啦！咁啊， 系啊， 呢个 你都系其中一个开心嘅跑友啊！ 喂，琴日原来咧有几笪嗰啲跑步比赛， 系 青衣有一个，跟住大美督都有。 哦，系啊， 大美督嗰、那个半马都几多劲人， 半马添啊，都 系啊，即系小白嗰度几好噶，我嚟跑半马， 系啊， 好、 啊、 舒服、 啊， 即系可能由大埔海滨嗰度一路跑入去乌溪沙，跟住喺个堤坝嗰度屈一个圈，跟住可能个终点我唔知边个位咯、就计到应该有个半马嘅距离嘅，应该、 因为香港要跑半马其实系。要揾好長嘅距離啊， 因 為香港真係細嘅， 係 啦。 不過嗰條路好跑嘅，冇乜太多上落斜。 係， 反而琴日咧呢個全城街馬咧就都難跑。譬如你嗰十 K 咧，首先超凍啦。琴日我一次跑嘅時候11度定十幾 度，氣温有冇影響個狀態啊？ 即有啦。佢有啦， 我以为你唔怕冻嘅添， 咁唔得啦，我最怕冻噶呢个世界入边，系啊，我琴日谂住甩底噶啦，话你听，有一丝谂住出门口嘅时候，咁梗系冇啦，咁最后都顺利完成到赛事啦，旁边都因为琴日咧接近20,000人跑噶，呢、个比赛系佢封路咧都差唔多由朝头早6点咧封到咧晏昼12点， 哇， 封到6个钟头， 都封得耐、 啊，系啊，同埋咧我第一次跑张南隧道啦。哇，好辛苦啊！ 系啊， 佢咧劲多暗斜上斜嗰啲位啦，同埋咧临尾咧要爆翻上去绕道个斜路位， 即系过桥啊！寻日嗰个 嚟讲成有啊，有隧道有桥咯，未喺绕道嗰度就一路跑翻屈翻落去九龙湾观塘嗰个新个海滨嗰个位、我跑下临尾第8K 第9K 有啲磨啊，有啲真系攰地啦，跟住咧旁边咧有好多应援打气， 系咪出到头痛咋？ 唔知啦，系啊，可能个人状态唔好啩。Anyway， 咁啊途中都有嗰啲补水啊，补得好足嘅，即系呢啲都值得赞下主办方啦。与此同时就好多busking 嘅朋友仔，我唔知系主办方安排啊，定还是啲 发自内心 busking 友。发自内心喺旁边又劲唱咁样啦， 我以为佢哋孭住个吉他跑，一路行一路唱。 系啊，咁同埋咧，我觉得呢、這个有赞，头先都赞咗好多。我唯一揾一个缺点，那个缺点最后先讲噶，我一定会。咁啊，呢个比赛入边咧，个过程之中有水饮啦，有能量饮品俾你补给啦，有香蕉俾你食啦，有嗰啲power bar 俾你， 几好嘅，好嘅。 咁呢啲全部我都觉得系无敌嘅，好嘅。咁、大家亦都学识咗个规矩咧，就唔会话一路跑一路自拍啊，一路、就算你自拍都是完成了个赛事先咁样啦、因为有嗰阵时我记得啱啱跑 10K 嘅时候好多朋友呢都真係攞住部电话好似即係直播咁、 特别係起步嗰阵时 候、其实 幾 都 係有段时间係成日都係要真係开咪讲啊，话叫大家呢啱啱起步嘅时候就放低个电话。 真係 其实你咁样做呢啲呢你影响到其他跑手。 同埋危险性嘅有一定有危险性。 好多呢 elite, 即係嗰啲叫专业级或者精英组呢其实一开始跑呢你唔够快佢会撞开你㗎。係一定㗎呢个全世界马拉松都会发生嘅一件事嚟噶，你千祈唔好咧，觉得自己点解咧咁辛苦排到个前头位，后边人撞你啊！其实全世界所有马拉松，波士顿马拉松啦，或者东京马拉松等等咧，全部咧。 头嗰啲咧都有碰撞噶，即系佢又唔系特登崩崩到你落地嘅，唔系好似踢英超咁嘅，但系一定会有嗰啲碰撞咯。咁、所以你有啲朋友即系写千字文话，点解开跑嘅时候俾人崩开咧、啊？你真系唔好问点解，你少年你太年轻啦。 人哋嗰啲真系追紧时间噶， 梗系啦。喂，我想话咧，琴日咧阿蜘蛛女嘅郑丽莎咧、即系我见小华都有访问啦，即系阿郑丽莎，哇，琴日个全马成绩真系超好、啊， 哇，佢真系 fit 到爆。 唔系，虽然佢半马成绩超好，一个钟头37啊， 哦， okay、 半马、啊， 真系好犀利， 好劲啊呢、這个真啊， 即系练到咧，无论你爬啦、跑啦。样样掂嘅佢， 一个钟头37真系好靓嘅时间啊！ 咁你几多啊？ 我55咯， 都好好啊， 都好好、 啊。 Okay, 但其实我全盛时期系入到50之内嘅，但系讲紧都系8年前、9年前。 哦、 但我而家都少咗年啦。嗱嗱，时间讲真，真系每个人都唔同嘅，即系有快有慢啦、老老实实。 同埋时间按翻自己嘅节奏会最舒服噶。 系啦，即系唔好 净系 追呢啲时间，我都觉得唔应该。我到依家个心境更加唔会。我最后想讲咧，系唯一救病。或者唔好，即系你淋落去个1K 咧，竟然咧个主办方咧突然间俾个杯嚟，个杯入边系咩嚟咧？就系咧菠萝肠仔 吓， 哦咁搞笑， 佢俾你庆祝啊！喂，最后个1K 你梗系去埋啦，冲咗线先。 菠 萝肠仔啦， 系咯，通过线先得唔得啊？ 咩什么料？ 第二个套路，第二个套路。